曹星如以0-5不敌应届世界业余拳击锦标赛冠军乌兹别克的米萨哈里洛夫。曹星如要在名次赛中取得前六名，先争取到奥运入场券。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同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6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800米，有雾。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851点，跌20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6点，跌2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2.32，瑞士法郎0.927，澳元0.659，加元1.37，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6.948。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4美元，卖出16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啊，仲有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节目主持人啊，有老时常出现嘅白卷路喺度陪住你哋啊吓。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3%，咁啊出边咧即系头先翻嚟嘅时间都见到啦，路面啊湿啦，比较上大雾啦，系咪？朝头早嘅时间咧都觉得系嗰种湿湿立立啊，可能有啲朋友都会觉得咧，哇，太湿立嘅天气咧。直头影响埋自己嗰个嘅睡眠质素添啊，可能咧都已经一早咧就醒晒啊，因为太大雾嘅关系或者太潮湿嘅关系。好啦，咁啊都希望大家今日可以精精神神去到迎接你星期二嘅一个早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世界上的对与错是与非好难呢，一个人去判断到底是真定是假，哪个是啱，哪个是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立场角度去到出发。当遇到难题的时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又要处理一个又一个，一堆又一堆的难关。但当你明白到啊，原来所有的事情始末都没有咧，就系一个绝对嘅啱同错。呢个世界，我哋系讲紧完成件事完成得好唔好啦。只要喺唔伤害人嘅情况底下，将事情弄好，其实就已经系一个成功嘅formula。今天你会谂到几多成功嘅formula帮你解决今天嘅难关呢？ 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如能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碎。情蜜已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没再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孤单寄居。所有 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无悔，但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孤单寄居，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风中 一首嘅作品，谭咏麟《情凭谁来定错对》。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其实呢有超级月亮睇博，2020年的第一个超级月亮就会在星期二过了的了。天文台就说到呢，其实昨天夜晚就可以看得到，不过呢香港的天气就差一点了，没办法，不过不要紧，接下来又有的了。其实呢今次的超级月亮在北半球多个地方都可以就欣赏到的。在香港时间3月10号凌晨1点48分的时间，太阳、地球和月光就会排成一条直线。地月距离就 35.74 万千米。在这个时间月光就是最圆的了。我们常都说超级月亮超级月亮。细个又会话啊，点解你要移民啊？系咪外国月光特别大呢？好啦，今次咧，其实喺美洲方面啊，位于东部地平线附近啦，深夜时间嘅超级月亮咧就系最光噶。至于澳洲同埋亚洲，超级月亮咧就会出现喺黎明之前嘅西方。嗱，今次嘅超级月亮就会比平时咧就大7%。叫得做超级月亮咧，即系连埋佢光度咧都会有所不一样，光度咧就会增加15%。下一次咧再出现超级月亮咧，就会喺4月7或者8号嘅晚上，嗰、那个咧先就系今年啊最光嘅超级月亮，系会比今次嘅光度咧再光多0.5% 嘅。虽然我相信我只眼咧就分唔到0.5% 嘅光度有几多。好啦。超级月亮成日都话几多年一遇，其实系咪成日出现？到底系啲咩嚟嘅咧？超级月亮啊，其实咧就讲翻先，月球啊系一个咧就椭圆形嘅轨道围绕住地球噶，同地球距离有阵时近啲，啊有阵时啊远啲。月球轨道啊，距离地球最远嘅时间咧叫做远地点，最近嘅时候咧。有个学名叫做近地点，根据本港天文台的资料，近地点距离地球只是 35.7 万公里的，当月球接近满月同时又接近这个近地点的时间，就会出现超级月亮，即是除了是要看月光的光度，还要看月球和地球的距离，不是日日都一样的。这个超级月亮看上来就会比较上大了，而超级月亮刚刚过了的，在这个近地点之后仅仅6小时就会满月了，所以就会成为一个又光又大的月光。不过其实月光变大了是一种错觉来的，称之为月亮错觉，月亮错觉、当月球接近地平线，因为直望过去的时间 月光嘅月光直望过呢个月光嘅时候，视线咧就会比例如系建筑物啦，或者树木等等咧有所对比，视觉上啊呢啲嘅物体咧就会有所影响，令到我哋望上月光嘅时间，俾到一个错误嘅信息我哋嘅大脑，以为月光离我哋嘅视线嘅物体更加近，亦都以为月光系变大咗。平时咧就冇呢个感觉嘅。因为呢月光多数呢都係喺我哋嘅头壳顶㗎嘛，冇嘢做对比，除非你哋眼里啦，头壳顶嘅时候你都可以见到鱼哦，又光咗又大咗噃。除咗用专业嘅仪器去到確定月球嘅大小之外，其实亦都有一种测试叫做月亮错觉嘅方法。只要攞住一个嘅硬币，并且伸直自己嘅手臂，眯埋一隻眼隻单眼啦，再用呢一个硬币覆盖住月球。整晚重复这个过程，就可以发现月光在不同的位置实际的大小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月半弯倚于深宵，南风轻飘，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呢首嘅歌曲嚟自张学友嘅《月半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咁啊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22度，相对湿度81%。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 晨光生活博士。 而家生活入面咧，经常都会用漂白水，一比99，一比49，听都听到呆晒。不过咧，其实佢仲可以咧，除咗消毒之外，就系清洁呢啲嘅毛菌啦。嗱，毛菌并非系细菌，而系真菌嘅一种。香港啊，呢啲时候即系又温暖又潮湿嘅环境入边，特别有利于呢啲嘅霉菌咧，佢哋生长噶。呢啲嘅霉菌咧，就肯定啊，会影响你长身呢一个嘅外观，望起上嚟，哇，咁得人惊嘅。严重起上嚟，更加会令到我哋嘅墙面咧剥落。仲会咧就系发出异味，亦都有可能咧会损害健康，同埋导致身体唔舒服噶吧。如果长身啊，发毛唔太严重嘅话咧，就可以用干布擦一擦表面嘅霉菌。如果系冇效嘅话咧，好啦，简单啲，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我哋先加入一啲咧酒精啊，擦一擦，睇下有冇效先。好啦，留意唔好咧用清水去度抹，因为霉菌啊，啲毛菌咧特别系中意潮湿嘅环境。哇，你仲俾水佢啊？佢多谢你添啦。对于一啲较为深入长身嘅呢啲嘅毛菌咧，可以咧就尝试用砂纸慢慢咧就将呢啲嘅霉菌就磨走嘅。如果要彻底清洁呢啲嘅叫做霉根添啊，哇，根深蒂固嗰个根啊。咁啊，可以点搞咧？想去除表面呢啲嘅首先你要去除表面嘅霉菌啊，喷上专门嘅一啲嘅譬如去霉嘅产品啊，然之后咧就可以用干布咧就去到擦。除了咧就可以从呢一个清洁霉菌嗰度着手啦，仲可以咧用一啲叫做防霉嘅油漆嘅，有效咧就可以杜绝呢个霉菌喺墙上边再次滋生出嚟。如果发毛嘅情况唔太严重，都可以尝试用啲干布咧先抹一抹嘅，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咁啊，漂白水咧都有啲嘅情况咧啊，不例如即系加入呢啲嘅1:99漂白水，都可以尝试咧就抹一抹呢一个嘅墙身，睇下令到佢咧嗰个嘅霉菌咧就消一消首先稍微消一消毒，杀咗菌先，抹干净咗啦啊，建议大家咧都可以再用咧就系酒精再喺上边咧就再抹，始终1:99咧就有啲杀伤力啊，如果屋企嘅小朋友咧就都要抹走埋呢一啲嘅1:99。咁样嘅话咧，就会安全好多，稳阵啲啦。用酒精抹咗之后咧，就算小朋友再摸到咧，都唔需要太担心啦，系咪？识得咧做家务，做好嘅家务咧，个个都会开心生活啦。即系可以用一种舒舒服服嘅感觉，清洁屋企啊。 man, I don't brag about. But hey, you don't know my limits. It's hard that I drop it like that. Maybe it, but they don't learn the lessons I have, yeah. 个性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曾经是个粉丝，现在变成一个领袖 all day。 我不怕累，我照着镜子来 Yeah, you're the man。 我每个决定都不后悔，问心无愧，那些错过的烂事 I'll do it all again。 我爱上现在的我， 上个时间揾嚟一首咧几清爽嘅音乐作品，佢系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好啦，转头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意大利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隔离措施适用范围扩展至全国，包括禁止公众集结。措施自当地星期二起生效。总理孔特发表电视演说，表示民众最好留在屋企，除非是工作上或者家庭方面出现紧急情况，否则不应该外游。他说希望有关措施能够在疫情之下保护到社会入面最脆弱的一群。他宣布全国所有体育项目包括足球赛事暂停作赛。意大利在当地星期一增加97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死亡人数增至超过460人，全国累计确诊个案超过9100宗，比对上一日增加近1800宗。意大利在确诊个案和死亡人数方面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形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很多国家找到立足之地，大流行变得非常真实，但就说假如出现大流行，会是史上第一次可控的大流行，底线是不能够受到病毒支配。谭德赛说，只要果断和尽早行动，采取围堵和舒缓措施，就可以减慢病毒传播，防范感染。又指根据目前观察，大部分染病者都会痊愈。谭德赛提到，意大利采用进取的措施抗击疫情，对此感到鼓舞。又说在中国七成染病者最终痊愈，显示疫情在中国开始受控。伊朗最少237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在24小时内新增超过40宗死亡病例，确诊个案累计超过7100宗。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受疫情影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取消伊朗春节贺词，避免民众聚集，增加病毒传播风险。伊朗最高领袖通常在伊朗春节的第一日发表新年贺词，被视为每年最重要的讲话。美股开市之后大幅急射，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争夺石油市场份额，加上市场充斥假新闻，拖累美股表现。特朗普在社交专业的贴文中未有具体说明哪一则是假新闻，但就说油价暴跌对美国消费者有利。市场分析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原油需求下跌，影响市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35啦，出边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今日嘅天气方面啊，麻麻地啦，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系到25度嘅。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咧就话生意淡薄啊，系咪？是的，都明白各行各业都生意淡薄，有些人就会说不是做医疗那些可能生意很好、啊、其实呢医疗都看些什么，有些就可能是自己经营诊所的，由于部分确诊者的病征轻微难以辨别，而病毒的传播率又高、啊、原来不少市民不敢呢就向私家医生求诊，因为怕在这个诊所那里中招。医委会会长就说到了，近两个月去到私家诊所求诊的人数减少了5-6%，而主要服务内地病人的诊所生意额更加大跌90%。有儿科医生就表示了，生意相当受影响，说到细路仔不上学就没什么病了，是不是那他生意自然少啊，你说是好事定是不好事啊。他们更加说到，就经验以及就观察所见，近两个月去到私家诊所求诊的人数减少5-6%，说到那些人真的怕了看医生，怕在诊所那里中招。医委会会长何仲平更加说到，他特别指出部分主要服务内地病人的诊所刚才说过生意大跌90%，他亦都说到有私家医生就因为疫情严峻反而就面临这个财政的危机，希望获得政府就派发抗疫基金。他认为一个几月之后本港的疫情应该会受控，起码那些人没那么害怕看医生，预计到时诊所的生意可以稍微缓和一下。有儿科医生就表示，自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生意相当受影响。首先咧就话阿会长就估计啦，减少5-6%啦。咁啊，有儿科医生就表示啊，求诊嘅人数减少咗大概70%，特别咧系学童啊，由于而家感染嘅风险大减。都系嗰句啦，细路仔唔翻学噶，冇咁容易咧就沾染到啲病菌嘅。喺屋企啊，就算成日喺度损手指啊，屋企都相对嚟讲啊，应该会干净啲嘅。嗱，唔单止咧，就净系各行各业啊，真系连埋诊所啲医生咧，佢哋都会话到，希望咧可以同业主商讨一下，喂，不如减下租啊，共度时间啊嘛，系咪？呢啲咧都系我哋需要关注嘅，各行各业嘅影响真系相当犀利。好啦，咁呢一个嘅叫做新型冠状病毒啊肺炎啊，喺全球不断扩散啦。 昨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亦都就话到，病毒感染力强，担心可能就会好似流感咁样出现季节性嘅传播，就算夏天亦都未必会完全绝迹噶。并且倾向就认同出现就全球大流行。他更加担心即使有药物或者疫苗，不过刚刚出来的时间数量真的未必足够就供应给全世界。现时每一个国家都是陆续出现一些新的个案。现在就是夏天的澳洲以及部分较为炎热的叫做亚热带地区同样都有确诊的个案。佢担心就算之后疫情咧真系出现，夏天之后啦，都会出现咧好似流感一样嘅季节性。炎热底下冇病毒咧，呢一个讲法咧，似乎咧都已经系未必系完全准确啦。担心北半球疫情缓和嘅时间，南半球一样咧就会爆发呢啲嘅疫情，因为气温相反啊嘛，系咪？然后到南半球缓和嘅时间咧，又到北半球咧就系变成严重嘅个案出现啦。形容真的好像流感一样，只是夏天比较轻微，所以叫做抗疫的功夫绝对不可以就是叫做放软手脚。虽然出现就是抗体可以减低病毒的蔓延，但是未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例如中东呼吸综合症抗体可以在短期之内大减的。不过他们都担心即使就是研发出药物和疫苗，到时要抢呢就真的要看看当地的政府有多少的牙力了才可以做到。现在呢当然是全民一起努力就抗疫，努力一起面对这个情况先啦。共同进退呢都很重要的。现在我们香港人应该更加团结一致。一起就面对眼前的难关。6:41 Color 进退。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悲伤太惯常，天空有怪响，静默足透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 住谁容许我撑下去？以赤躯荒土国力，守得清。曾写堪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今日嘅歌曲嚟自佢哋嘅进退啊！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75%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5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只吹北风会有啲凉啊吓。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咧沿岸有雾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5%。早上嘅时间咧有职场 KOL 讲下啲劳工权益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二朝头早嘅职场 KOL， 咁我哋啊职场陷阱有好多嘅，无论系人工作嘅心态，定还是真系讲紧一啲法例啊，或者系雇员嘅守则啊，都有好多咧陷阱，我哋需要防一防嘅。所以今日朝头早啊，我哋继续咧都系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电话侧边。早晨啊 ，Vince。 早晨， 系啊，之前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一啲系 home office 我哋需要注意嘅事项啦。咁但系咧，始终讲紧啊，翻到公司先至工作咧，就系一般人啊传统工作嘅一种模式嚟噶。就算喺屋企工作咧，有阵时老板都未必啊，如果完成咗个工作，都未必系 count 你翻咗工嘅。咁呢个亦都牵涉咗咧，就一啲譬如系有新嘅假期啊。冇新嘅假期啊！我哋睇報章亦都話到，因為疫情嘅關係啦，所以就話到啊，係有好多人咧被迫放呢啲冇薪假。其實講緊呢一啲被迫放冇薪假，又或者係講緊老闆嘅決定，係咪全部都係老闆話乜咁員工就要聽啊？或者話抗疫咁，老闆話要放冇薪假，咁員工係咪只可以啞忍，定還是可以商量咁樣嘅咧？ 是啊，其實近來咧，我自己都有很多朋友即係都問我啊，即係我都唔驚訝收到嗰一堆問題嘅，即係譬如近來即係好多時都 home office 啦，或者成個二月都係 home office 冇翻過公司啦。咁我曾經有一個朋友都問啊，公司突然間咧要佢哋喺二月揀十日出嚟。當係年薪年假 ，sorry 年假 annual leave 咁樣求，咁佢即係佢哋都會，佢即係佢會問我合唔合法？咁當然你問我，咁梗係唔合法啦。即係成日都講好多嘅權益，講緊好多嘅僱員條，即係嗰個嘅僱傭合約啊，或者條例啊權益啊。其實咧去到呢啲環境，即係如果我真係要同你去講法律咧，就一定唔容許噶啦。咁但係即係嗱，首先講件事先啦，講翻個法律啦。即係譬如如果話點樣去請假，其實咧僱主係真係有權。權咧去建議個員工去幾時放假嘅，係真係有權嘅，即係但係因應上嗰個業務去即係去建議個員工係邊一日去放假。咁但係當然咧，就講緊係要同意啦，雙方同意啦，即係都要雙方同意。咁可能去到呢個情況，倒轉翻講翻已經過咗去嘅日子，然後就你自己督打 揀十日出嚟就當係扣價啦，咁得唔得咧？咁其實咧就如果跟翻個法例頭先我所講咧，其實就唔得嘅，因為你要預先去同意，其實最好就十四日，至至即係個俾個時間係十四日嘅通知。咁、但係即係都你都講啦，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嗰個市況啦，即係大家都係經營上係困難嘅。咁好多時咧，即係我哋都講，我都會講啊，其實你可以告嘅，咁但係俾你告得入入如何咧？即係對於員工，即係公司咧，其實我覺得係嗰、那個而家嗰個情況就最緊要溝通，都見到好多叫做即係叫做良心企業啊，企硬啊嚇，即係唔會去做裁員啊，去炒啊，盡量都 keep 住，唯起碼最基本嘅就係希望即係大家都明白，希望首先公司唔好倒閉先啦。 係啊，你諗下最慘就係、是、如果公司倒閉，老闆自己都慘啦，咁員工又要再找個份工，哇！而家咁嘅時勢，即係大家都叫做守望相助，真係好緊要啊！ 係啊，所以我諗係大家即係叫做共度時間啦、啊。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個溝通好緊要。就究竟即係嗰個經營狀況啊，嗰、那個成本如何啊？即係當然好睇個行業啦。我自己眼見嘅，即係最多你話多唔多？公司去咁樣做決定咧，其實我啱啱上有時識，有時我記得2月我收到一個 survey， 即係我自己行內睇到啲 survey、 啊。 通常即係公司會採取啲乜嘢嘅方法去叫做自保啦，或者盡量希望經營到啦。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是、真係請員工去大家請一啲無薪，即係安排一啲叫無薪假，都唔係淨係 work， 即係叫做話 work from home。咩人學你講其實啲行業咧冇得唔翻公司嘅、即係佢你安排佢喺屋企就真係冇嘢做到，即係變咗係。零的工作效，即係嗰個 productivity 係零，咁變咗好多逼住咧，係要叫做減低嗰個嘅營運成本。其中一樣咧，就係要同事去請呢、這個，即係安排一個無薪假。咁、其實咧，呢一個係都有開始多去。 係手停又口停，其實即係員工又真係好慘，但係老闆又即係不得不敢做咯。咁而家個經濟真係開始大家擔心啊嘛，係咪？ 係啊，咁當然啦，所以即係我咁樣講，即係即係要你去請個無薪假之前，唯一嘅就係希望你先請咗啲有薪假先啦，即係都叫做俾咗啲錢你先，即係你起碼你放緊假之餘，其實都係有薪嘅、即係公司盡量去安排嘅，就用咗呢個方式先，到真係員工都放曬，咁而公司經營上真係好有困難嘅話咧，其實放無薪假，你問我咧，都係要大家要去互相明白，但係當然啦，你問翻我。大家可以去傾嘅，究竟大家可以做到幾多呢？其實如果有時去到呢啲位咧，員工如果真係要企硬，即係要去去捍衞啦，即係叫做嗰個自己嘅權益咧，即係最後如果即係冇辦法個事實就係，如果公司真係最後佢經營唔住，或者佢俾唔起呢一堆，即係真係俾唔起錢咧，其實最後倒閉咧。首先員工個飯碗冇咗啦，佢講緊可能一啲遣散費啊，或者可能一啲嘅賠償咧，其實都未必即時會做到。即係公司倒閉咗之後咧，其實呢一啲嘅咧，最後都係要唔會即刻俾到嘅。其實呢啲係要時間去處理， 半年啊咁樣。 有機會㗎，所以其實最後咧，因為倒閉咗，其實你知嗱，當然啦，僱員都係其中一個嘅叫做債主啦，即係但係問題嗰個案先後次序咧，佢未必係第一嘅，可能佢有股東啦，佢仲有好多人唔同嘅 list 或 priority， 咁係要時間去處理嘅。咁、你話係咪真係要係咪要逼？唔係話唔爭取，但係咪要逼到個公司真係要倒閉咧？喺呢個時勢，通常我都會建議冇辦法㗎啦。其實真係雙方面都有困難，就大家睇下有冇啲咩辦法或者嗰、那個處理。處理得更加好啦，但係當然啦，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溝通其實講緊最緊要就係嗰個溝通方法、嗰、那個模式，究竟係一個硬性，即係冇選擇嘅餘地去同員工去講啊，定係即係僱主究竟以一個咩態度去同員工去 present 或者係成件事點樣去同員工去交代咧？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比較重點，我成日都話要大家去互相明白、互相去共度時間，其實都係成件事究竟雙方嘅取態係點樣嘅。咁呢個係建基於即係員工首先對同僱主嗰個關係如何啦。咁如果本身嗰個關係係唔錯嘅，又或者其實員工都知道公司不嬲都對佢哋係好好嘅，其實去到呢啲情況咧，我相信咧，我眼見其實大部分員工都係明白，只要咧只會就係、是、其實如果間公司一路都對員工唔係咁好，即係不嬲都係 衰嘅， 係啦，衰剝上開嘅。咁去到呢啲咧，咁我自己見到，即係我係個員工，我都會，你又揾機會嚟剝削我。咁咧， 即呢啲咧就比較係難處理啲嘅。咁、哦、但係呢個就我覺得係睇嗰個，即係都要睇翻少少個背景原因，嗯、即係嗰個 background。 case by case 啦，咁會唔會有啲情況就係、是、可能 Vince 都見過，老闆都會要求咧就係放冇薪假嘅，不過真係咧就酌量處理啦。咁、就都會叫做打翻個折頭俾佢，咁亦都咧可能將佢工作量減一半啊咁樣。 冇錯，係啦，個工時其實呢個咧都好好嘅辦法嚟㗎。即係譬如我哋有時個叫做 full time 啦，即係全職嗰個叫做月薪啊、日薪啊、時薪乜都好。咁其實去到呢啲情況咧，頭先我所講就係一個叫做一刀切啦，成係冇薪假，就真係你冇翻工就全日都冇錢。咁但係係咪可以慢慢即係作為公司嘅考慮就係、是、可唔可以縮短嗰個時數咧、啊？即係希望睇嗰個成營運成本係爭幾多？ 即 係 好似突然之間變咗啊！成間公司可能有大概八成嘅員工嘅，都變咗做呢個 part time 工，咁啊大家就慢慢分擔翻嗰個 budget 先，同埋個工時。 或者半職，其實可以再慢慢去 observe 住，係咪真係有需要必須要去到即係叫做無薪假咧？非常之好嘅方法嚟。 咁啊都係啊，咁啊而家面對住逆境嘅時間啦，大家都知道係艱難嘅，咁但喺艱難入邊點樣揾到一啲嘅生機咧？咁無論係老闆上司定還是打工仔嘅一族咧，大家都應該咧互相體諒，諗一啲咧最好嘅方法，然後透過溝通咧去到解決眼前嘅難關咯，係咪？如果唔係，即係公司執咗笠嘅，咁大家即係叫做衰啲講一拍兩散，咁咪大家都慘咯，係咪？ 呢個時候係真係有個係啊，即係大家要互相去明白咧，即係其實是但一方面唔好咧，即係自己都未必係得益嘅。 明白。好啦，今日朝頭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Vince， 好，拜拜， 拜拜。 知道咗呢啲嘅法例或者大家点样可以叫做互相迁就，希望大家嘅工作个个都事事顺境。 从不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 德华一首嘅作品，我知道。我知道而家咧就系早上嘅6:58啊，吓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可以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0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脱单之余脱离束缚。 大约30嘅严屹格宣布脱单之余，亦都希望喺音乐上面作出更加多嘅尝试。首次驾驭 hip hop 摇滚曲风，揾嚟 rapper 高尔宣合作。个性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曾经是个粉丝，现在变成一个 loser。作曲陶山、林依林，填词有徐若瑄、高以轩，编曲监制陶山。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19位，严屹格 featuring 高以轩 OSN《爱上现在的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就受到病毒支配，谭德赛话：只要果断同尽早行动，采取围堵同舒缓措施，就可以减慢病毒传播，防范感染。又话根据目前观察，大部分染病者都会痊愈。谭德赛提到，意大利采用进取嘅措施抗击疫情，对此感到鼓舞。又话喺中国，70%染病者最终痊愈，显示疫情喺中国开始受控。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哋长期戴住个口罩咧，佢系锁咗好多嘅湿气，同埋咧就亦都令到嗰个嘴周围嘅温度咧就会上升咗嘅，咁咧皮肤咧就会出现咗好多问题啦。 皮肤科专科医生侯君祥医生， 个皮肤咧会特别容易红啊，咁啊特别容易系掹憎啊，戴住口罩讲嘢或者做嘢都好咧，佢会有个摩擦喺度啊，成个面部里边咧最容易喐动嘅咧就系个下半部，就喺嗰度咧就不断咧摩擦咧，我哋嘅皮肤屏障咧其实系得廿几粒细胞喺个表面嘅啫，不断咧摩擦咧皮肤嗰个嘅屏障咧就损咗啦，咁我哋从一个清洁做起，好慢嘅，入嘅夜晚嗰阵时咧，我哋要将个皮肤咧彻底清洁，因为点解咧就系我哋成日我哋都有个嘢蒙住佢，将个口罩放低，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咁我哋唔会戴口罩瞓觉噶啦，就将个皮肤咧彻底清洁咗佢，之后咧就做翻一啲嘅保湿，令到个皮肤咧可以 temper 到，可以即系呵护到佢啦。如果有得揀嘅话咧，就揀啲接近清爽少少，就唔好太过油腻嘅。朝头早咁你亦都系做一个简单嘅清洁啦。你如果个皮肤咧嗰排咧，你戴咗口罩之后咧，你觉得比较掹憎嘅话咧，可以搽一啲好似凡士林咁嘅嘢，表面嗰度皮肤咧就有一个好细好细嘅薄膜，好细嘅啫。然之后咧，咁你咧就准备个口罩。个口罩咧最紧要咧就系调节嗰个口罩咧系舒适同埋贴服嘅，调节就可以适合到我哋嗰个面型同埋嗰个个鼻啊同埋鼻翼两边嗰啲位咧，令到佢好舒服、好贴服喺嗰度嘅，就可以开始你嘅新嘅一天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 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QB， 我考考你，平板电脑的荧幕又大又清，是它其中一个主要优势来的，但它亦都有弊处。 由于平板电脑的荧幕比智能电话大很多，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更加小心，特别是在公众地方浏览一些个人资料或者是输入密码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身边有没有人企图偷睇你的私人嘢啊，尤其在人多挤迫的情况之下嘛。 啊，不愧你曾经是这个世界的主持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9啦，咁啊出边系21度啦，相对湿度72%嘅，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有白元乐喺度，仲有 O 喺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头 先听到宣传声带咧。小白你都可以讲呢句喎、 哦。係呀、啊啊。 因为你都做过知识会社，所以你可以话喂，不愧你都系曾经做过知识会社嘅主持人啦、啊啊。好嘢呀、啊。咁做知识会社可以增进知识啦。 係呀、啊。 做嗰个有得增长啊，听嗰个都可以长下知识几、好啊。啊 做嗰阵时呢，我觉得系最好嘅样嘢就系、即系为咗搵啲好嘅消息呢俾啲听众呢。好勤力，好、勤力，去到咧就不断揾啲资料，揾到啲资料又点咧？要不断核实咁样。 系啊，咁啊几好嘅 上堂咁样 资讯性嘅节目啦。今朝咧就要讲下唔单止系资讯性啦，要讲啲财金事件先啦。 哦，系啊，个道指大跌、啊。 系啦、啊，你睇到美股啦，跌2013以为系一个年份，唔系啊，跌2013点啦。咁啊，标普500指数都跌，跌225点啊。咁啊，如果你系有投资开美股啊，或者喂都要睇住今日港股表现嘅话咧，琴晚应该唔系好瞓得到，同埋瞓得好噶啦。好啦，咁啊，今朝咧阿 O 就揾你啊一啲咧健康嘅提神小贴士、 哦。我以为你介绍系咩叫熔断添， 唔会啦，系啊，熔断之后断完之后，咪个市咪继续又复苏翻咁样，嗰啲都系上网就揾得到啦。最紧要个market 啊，唔好停咗喺度啊，个市场继续转动。 都停咗啦，停咗15分钟。 系啦，咁如果你之前有听一啲财金大人讲，都话啊近排都用四个字去讲，就系持盈保泰啦。咁如果你早上两个礼拜 all in 落去买嘢，咁啊冇办法啦，要讲声 sorry。咁啊，稍后时间再同大家讲多啲啦，关于投资啊、理财啊，或者买卖股票嘅嘢。不过咧，想讲个健康嘅 tips 俾大家先。啊，提神咧，好多朋友都话，喂，系咪净系靠咖啡啊或者奶茶嗰啲咁样？其实咧有好多 tips。 点啊？深呼吸， 深氧气都有，呢啲全部都有噶啦。啊，不过咧有啲咧叫做另类啲，不过有帮到手。嗱，根据咧一项研究咧喺2015年发布嘅，访问咗7000名咧，猫影片嘅爱好者啊，即系嗰啲猫仔影片咧，即系影住啲猫仔好得意啊！ 即系以前细个睇咩《纸猫物语》 系啦，好搞笑咁样。有阵时啲猫咧又会捕捉啲光噶嘛，即系佢哋见到啲光嘅反射咧，跟住佢哋会忍唔住扑嚟扑去咁样咯。 见到个影又跳嚟跳去。 系啊，咁咧原来研究显示咧，中意睇呢啲猫咪片嘅朋友咧，有助减低佢哋嘅负面情绪。如果你近排咧焦虑成日好猛整喐啲咧就发脾气即係大吵大闹嗰啲咧，我建议你咧就可以睇下呢个猫咪片可以咧舒缓下心情，同埋咧你睇到啲猫仔咁样 哇， 咁清新无邪， 只手揈下又一日。拗下耳仔又一日，几咁开心咧？系咪先？ 系 咁啊，增加咧。 其实猫每一日活动嘅时间有几多咧？我谂真系得有冇两个钟啊？ 我都唔知道、啊。 大部分时间都系你嘅卷下及瞓觉。 我自己单单睇咧呢个叫做报道附送嘅一条影片咧，我都觉得几搞笑。系讲紧咧一只猫咧搞紧个镜头啊，即系室内嗰啲摄录镜头咧，佢发现咗啦，跟住控个头埋去 set。锡咗个镜头一啖。 你知唔知点解啲猫仔咧，或者人哋啲狗仔，佢哋会发现到嗰一个系镜头？因为咧有啲镜头咧就懒系高科技嘅，识转啊嘛。咁你转嘅时候有啲声，啲咁啲狗仔同猫仔咧就好 sensitive， 好敏感嘅对呢啲声。一听到嘅时候，咩喐？你头嗰几下佢梗系睇唔到啦，系咪？咁但系你一再望到几下嘅时候。咁你又即係主人遙控嗰、那個，即係可能你翻工嘅時候偷睇隻貓，偷睇隻狗，你過癮啊嘛，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咁樣。 係， 咁佢哋梗係發現咗、原來嗰嚿嘢會自己喐嘅。 跟住啲貓仔狗仔又吠啊，或者咧會襲擊個鏡頭啊咁樣。 所以而家咪會有啲片咧，就係佢搞個鏡頭，啊點解個鏡頭咧會喐嘅咧咁？ 係啊，所以呢個都可以幾有趣嘅一件事件啊嚇。咁如果你話喂今朝提神方面咧，喂除咗飲杯咖啡啊，頭先小白講嗰啲深呼吸啊咁樣咧，最好咧啊有一樣嘢可以伴隨你睇呢啲貓咪片嘅，就係咧啊飲兩杯水，係晨早飲兩杯水， 兩杯啊， 係啊，一早飲兩杯水咧，會將你積累落嚟嘅疲累， 即 係 暖水喎、 啊，係啦，就會沖走一啲嘅。咁啊，講緊嘅咧就係美國化學學會啊嘅一啲會員咧都提到啦，脱水啊，其實咧係人類啦。疲累啊，或者疲倦嘅一啲最大嘅成因嚟嘅。咁、如果你话喂可以水分充足啲，朝头早先嚟补一补水咧，咁啊令到你咧可能今日咧望上去咧个感觉都冇咁倦容啊。 系啊， 有少少咁嘅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啊明嘅，即系啊股票市场个个都想升噶啦，跌嘅时候难免有啲忧虑嘅。不过都系嗰句啦，股票。又點會啊？每一日只升不跌呢？係啊，咁、未至於 同人生一樣有起有跌噶嘛？ 未至於攞嗰句啊，即、就、係、是、傳説嘅金句出嚟就技術性調整嚟嘅啫。呢、這個就唔係技術性調整，唔會調整2000點嘅。我想講，但係呢個就一陣就等一啲財金嘅專家啦，同大家講下啦，點去分析咧，以至後市咧點去部署啊嚇。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有 Didi 喺度，早晨啦、 啊、，Didi 早晨， 早晨两位， 早晨，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Didi？ 好啊，咁啊，再继续提你啦。较早前嘅呢个元朗嘅平汇街有路陷咧，今日咧都继续封噶。平汇街介乎孖横路啦，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就系封咗一段嘅平汇街啦。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啦，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咧，由于爆水管啦，咁荔枝角道同埋长荔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就系咁多啦。 嗯，今日嘅特别交通消息都系啦。同上兩個禮拜一樣啊，冇乜特別啊，就係咁啊，冇乜特別，可能咧就都俾啲繼續要翻工嘅朋友仔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樣。咁啊， 係啊，因為始終學校假期啦，都仲係朝頭早比較靜啲嘅。咁啊，過咗8點鐘開始會多車噶。 嗯，咁啊，駕駛人士咧就要留意翻啦，特別係頭先咧 ，Didi 有提過嘅嗰啲封路嘅嘢啦，咁啊要注意啦啊。咁啊，Didi 有冇沾手嗰啲股票市場啊？ 有嘅，不过算啦，唔好提啦。 哎呀，我见到 Didi 啊，净系听到把声都 feel 到佢只手损咗啊，只脚烂咗啊， 唔紧要嘅， 系啊， 再明啲。但系你讲咧，我听到话补水系啱噶啦，呢样真系好啊。补水嘅意思咧，因为咧我早前咧就去做过访问咧，访问个的士司机啊，咁咧话佢好容光焕发啦，好青春，好有活力，咁佢身体好好噶。咁问佢原来咧，佢朝朝早咧真系补水噶，一早起身咧，就饮咗大杯暖水，所以身体好好啊。咁所以叫大家补一补水都系啱噶。 好啱啊，呢个非常好。Didi 都系行山人嚟噶，其实都有啲温馨提示咧，即系 Didi 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其实行山嘅时候，千祈唔好去到咧就系口渴先至饮水。咁你要有个好嘅体能咧，最好咧就～ set 下隻錶啦，每二十分鐘響一響，咁啊提下你自己飲一飲水先，大啖細啖都好，最好誒咩咩咁，或者令到個口腔咧濕潤，咁可以咧保持一個好好嘅體能，又唔使驚抽筋啦，係咪？ 系啊，小伯，除咗行山咧，我嘅意思咧，最主要就系话一早起身刷完牙咧，饮一大杯暖水啊，咁就精神焕容光焕发啦。 啱啊，饮完暖水之后先食早餐啊嘛，系咪？ 系啊，冇错。 好啦， 唔该晒，唔该 Didi。系啊，希望 Didi 除咗补水啊，荷包都可以补下水啊。 系啦，啊好，希望快啲贴翻啲胶布啦。 天气方面交俾芭比咯噃。Hello，Hello， 早晨啊，早晨，小伯。 Hello， 你好啊，出边点啊？今日嘅天气？ 哇！今日咧，簡直係如果你望見今日嘅天氣咧，即係完全係清空一片啦，而且咧都有一啲薄薄嘅一片片白雲咧。啊、其實咧，希望你心情真係會好翻啲啦，即係無論你受到任何方面嘅影響都好啦，話個天空啦，同埋感受下今日都涼涼地喎。咁、而且呢個時間咧就已經有少少陽光啦。咁、啊，撐咗落嚟又唔會太曬啦，微微嘅温暖咁啊，陽光又有喺呢個嘅風嘅底下咧，其實都幾舒服嘅，企喺室外嘅地方。 听你咁讲咧，其实而家出边都几好环境，真系雾系咪冇晒噶啦？ 好天啊，而且好清添啊，因为琴日咧咪白蒙蒙一片嘅，同埋落住雨咁样啦，咁即刻个人咧都觉得哎呀，好似好烦啊，好局促咁啦。咁但系今朝早咧出到嚟咧，完全见到蓝天啦，跟住有白云啦，而且有阳光咧，其实个人咧系几舒服嘅，同埋咧真系即刻成个人精神晒咯。 好需要咧，即系芭比话俾我听出边嘅情况啊，因为我翻工嘅时候咧个地又湿啦，又大雾啦，湿湿淋淋， 又未见光啦。 是啊，而家即系听到你咁讲咧，我脑入边都想象到，出边个环境开心、快乐同埋你爽啊，系嘛？ 系啊。 好啦，咁啊，你都可以啊，好爽咁样咧，就叹个早餐，跟住再翻嚟一齐转头见面啦吓。唔该晒，芭比，阵间见。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啊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5度，真系好啦啊，冇晒啲雾啊吓，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展望下未来一两日啊，天气稍凉。啊，接近周末嘅时间咧，周末啊，星期六日咧， 系 啲雾又翻嚟咯，沿岸又有雾啦吓。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 系今日。晨光大学咧讲下减息啊，点样咧？刺激啊楼市啦，究竟系对楼市嚟讲咧系好事定系坏事啦？交俾啊今日咧呢个啊房地产达人同我哋分享下咧。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咧，阿 O 继续请嚟啦，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要讲下咧减息啦，点样影响咧香港嘅楼市啦？呢个第一个课题，第二个课题咧就系、是、哦，见到有啲发展商都唔理噶啦啊，无惧世事变改啊，推出一啲新盘、就系讲紧咧康城站嗰个啊，咁啊，总之呢两个课题咧就。就会系今日啊上堂晨光大学咧会聚焦讲噶啦，先讲咗咧减息啦，点样影响香港楼市呢？ 其实咧最近咧就美国减息咗半厘啦，咁啊其实对香港嘅楼市状况咧，你见到唔系话好大嘅冲击，因为咧香港个银行咧就冇跟随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同业拆息即系 HIBOR 啊，已经系不断咧下滑紧啦，咁其实对于供楼嘅人士咧，咁啊应该会嚟紧个负担会轻松啲啦，即系唔使话再掂住个 cap 位嚟供楼啦，咁咧另一方面咧，其实我哋睇到啦，佢而家美国减息啦，确实咧系利好香港嘅。樓市嘅，因為咧佢如果減息資金即係多咗啦，咁其實咧銀行啊或者各方面咧即係借錢咧會鬆動啲啊，亦都會容易啲啦。咁同埋咧而家咁嘅情況咧嚇、你而家見到啦，樓市亦都有少少回調跡象啦。咁確實咧係利好咧，即係一啲想買樓嘅人士嘅。咁所以頭先講話有個新樓盤而家開咧，其實佢啱啱就即係撞過正正就喺呢段時間開咧，其實都有利佢。消情噶，咁同埋咧，我而家睇到啦，咁啊未来啦，即系有好多人问啦，要减咗息半厘，嚟紧咧会唔会再减息噶？咁其实你睇翻啦，美国经济啦，咁佢为咗要刺激啊，佢哋自己本土嘅即系消费啊，咁佢都会一路咧，即系其实 keep 住呢个水平啦，甚至乎有机会再减噶。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即系香港啦，Hong Kong MC 啊，即系香港证券按揭有限公司咧，又推出咗个定。 定息計劃在這段時間，咁所以其實很多人問我啊，應不應該去揀這個定息計劃呢？其實又不用太擔心的，因為定息計劃呢在今日來說呢是你要比定多了的利息、啊、就是去看這個呢利率會上升 的就是要比多了錢的、啊、比多了利息的，所以我就、當然啦、有些人真的很害怕的，你不用定息咯，即否則的其實我覺得繼續用 HIBOR 都是不錯的選擇的。 嗯，咁啊，呢个就系关于供楼嘅情况啦，又点样影响到楼市嘅现况啦？咁啊，头先都有讲啦，话可以讲下咧呢个康城站嘅新盘啊，咁啊，康城站咧系收成期啦，好多咧做开物业课程嘅朋友啦，以至系一啲咧地产经纪咧都会啊咁样同一啲咧叫做潜在买家讲啊，话哇依家收成啊，你谂下第一批同埋依家都隔咗咁多年啦，嗰阵时啊仲系沙尘滚滚啊！依家哦，下边又有商场啊，又话配套啦，迟啲咧一片光明噶啦，咁样系卖紧一个咧极度光明嘅憧憬咁样啊！吓，依家你买咧，基本上一买到就赚噶啦，讲到系咁，咁啊实情究竟系点咧？而阿 Joyce 你又点去分析咧？ 是啦，其实那边都我哋叫做七七八八嘅啦，咁样咁啊差唔多，即係佢哋要买嘅咁都买晒啦，咁同埋佢睇到未来呢，即係大家见到啦，即係好多嘅单位啦入伙啦，咁开始呢佢哋成熟啦，咁所以呢配套呢开始完善，咁、啊、当然啦，即係有啲人话啊地铁站即係或者一个地铁仍然都要啲时间去等佢喎、哦、未必係好快脆喎、哦、咁我相信假以时日啦，即係去埋呢几期啦入晒伙呢会好好多嘅情况。咁咧嗱，讲翻个楼盘啦，咁其实佢啱啱呢段时间即系开售啦，咁你话系咪好平嘅价格咧？咁其实而家佢系做紧好似13000到一尺啦，咁喺我角度咧就都 OK 嘅，真系都 OK 嘅。咁同埋佢个入场门槛啦，其实唔算系好高啦，咁600万，咁啊正正咧就先喺佢哋嗰个即系高成数按保个范围里边啦。因为如果做九成按揭可以800万以内嘛，咁佢哋好多物业啊，系两房嘅物业，甚至乎系两房半嘅物业咧，都能够做到呢个价钱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咧真系好需要即系自住，系啦啊，唔系投资，唔系收咗自住，咁咧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咁啊，但系你话啊，咁如果我投资咧，甚至乎收租咧，咁就唔可以系一个好选择，因为从来咧买新楼收租咧，即系我都会觉得咦咁奇怪买新楼收租嘅。第一，你新楼嘅嗰个成本啊，我哋叫平费啊，会比较重啲，譬如管理费啦，或者佢各项嘅开支咧，系比旧楼系贵好多噶。咁第二咧。新樓咧，佢如果一個新樓盤好多嘅供應一次過推出嚟咧，其實亦都會影響成個嗰個租金回報噶。咁所以咧，如果自住就無妨咯。如果真係要收租嘅，就買翻啲咧頭嗰幾期啊，或者一啲成熟嘅站就會比較好啲咯嚇。 嗱，頭先話收租咧就要諗下先啦，因為皮費比較貴少少。咁如果有啲住開嗰區啦嚇，開始譬如第一水就搬入去嘅嗰啲乜都嘅朋友。喂，不如換一換嘢咯，係咪時候嗰度一房買咗嘅？咁依家可能生咗小朋友兩房咯，有冇機會喺呢啲新盤都可以幫到手咧？同區揾翻啦，定還是係同一個站揾翻咧？ 嗱，其實咧呢一個屋苑咧，其實就唔錯嘅，就由兩房到三房到四房都有啊，即係你想點換都得啦嚇。咁反而咧，佢就唔係話好多嘅，即係佢其實就冇開放式啊，或者一房呢細單位係比較大型啲嘅。咁所以其實佢係好適合咧當區換樓下。因为咧，始终你住惯咗入边咧，咁你都已经熟习咗里边环境啦，咁亦都习惯咗佢交通嘅话咧，咁其实你换入去，即系换翻呢个屋苑咧都唔错。始终咧，佢哋嗰个尺价同埋佢个冧心咧，唔算贵。就算你话三房有套房咁样，咁啊有部分都做到嘅，即系按保啊，咁你都系俾100000-200000到啦，咁就可以买到啦。咁但系始终你换出去咧，要换个三房套咧，换前几个站或者换出去观塘。好或者再去多啲啊啟德啊，咁更加做唔到呢個價錢啦。咁所以係一個好選擇嘅。如果換樓嚟講，即係趁呢個機會。咁同埋咧，我睇翻咧，即係而家呢一個新盤啦，就比之前嘅盤咧有個即係。較為好啲嘅地方就係佢個車位啊，因為咧將軍澳出名咧車位咧係嚴重不足嘅。咁、雖然呢個都唔係做到1:1， 咁但係呢起碼呢佢係約莫呢三四火有一個車位，咁所以呢變相呢喺之前呢出面呢係七火先一個車位呢，那個競爭度呢就會會緊張啲，咁所以呢可以如果有揸車人士呢有習慣交通嘅話呢都可以考慮轉入去呢一個新樓盤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咁唔該曬 Joyce， 咁我哋下個禮拜呢唔講單單的樓市啦，講下咧一啲鋪位啦，咁啊落下地鋪睇下啲鋪租啊，以至咧哇究竟啊地鋪嘅價格又升升跌跌，又會係點咧？咁啊唔該曬 Joyce 先，今個禮拜 thank you， 好，拜拜。 晨光大學。 唔該曬 Joyce 同阿歐啊，其實無論係地鋪定還是係租樓住啦，要揾啱一個人去到好嘅業主，或者係 好嘅租客， 好嘅租客，好嘅 partner。都是好难的。心痛难退，念求大罪，愿能够熟睡，或者拥吻谁，全为他证实你没有心碎，一再而再任由美梦亲手给杀害，直到封闭了期待，没法给予爱。谁亦必经失恋旅程，难道终点此刻注定，或者幽谷过了换来绝美风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用掉你今次那不甘，重拾你当初的信任，再等共振。如何相处，没有分手的课程，那可知今次完了，还是能下次再一试。 出面的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0%啊，曾乐彤的作品找到一个人啊，希望大家在工作或者住宿方面都找到一个啱的人啊。先听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大跌超过7%，道指暴跌超过2000点，创2008年以嚟最大单日跌幅。沙特据报发起价格战，令到油价断崖式急跌超过20%。加上新型肺炎疫情打击，引发恐慌性抛售，美股开市已经大跌，标普500指数急跌7%，触发三大指数暂停交易15分钟。大市恢复交易之后，跌势一度略为收窄，不过美市跌势又再加剧。道琼斯指数收报23,851点，跌2013点。美国再多四个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增加至26宗死亡个案，大部分来自华盛顿州。全国确诊病例就增加至最少600宗。四宗新增的死亡病例，其中3宗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一间疗养院的院友，另一名死者是来自加州。另外，出现最少21宗病例的至尊公主号邮轮泊入加州奥克兰一个港口，需要治疗的人获安排先落船，超过2400名乘客随后。港口入面设置围栏，当局安排了旅游巴等的交通工具接走落船的人。

好啦，翻到嚟国际新视野啦吓，早晨啊 O， 早晨小白，今日咧国际新视野先同大家咧讲一件咧少少失望嘅新闻啦，就系、是、啊。会同大家咧用最短嘅时间睇晒咧，究竟日本、南韩、台湾同埋泰国啊，香港人呢啲热门嘅外游地方咧嘅入境限制啊吓，咁啊始终即系疫症期间咧，大家尽量都唔好飞嚟飞去啦。但系问心啦、啊，呢一件事系有少少伤心嘅，因为好多朋友谂住喂夏天嘅时候都可以去曼谷 shopping 下啦，晒太阳啦，饮下冬阴功啦，咁啊依家真系阴功过冬阴功啦，咁啊日本啊成日都话喂香港人开心又去日本，唔开心又去日本，是 散心又去日本， 散心又 去日本。 啊！依家日本啊，又要棘棘地咁样。你话南韩咧，退而求其次，睇完呢、這个嗰、那个袁彬啊嗰啲咁样，即系宋慧乔又好，孙丽珍又好，喂，朝下圣先去啲景点啊，搞唔到啦。咁啊，台湾近近地食个卤肉饭得唔得啊？又搞唔到啦。咁啊，讲少少。多啲內文俾大家聽啦，即係譬如講緊泰國方面啦，香港嘅泰國旅遊局咧就宣布啊，因應咧呢個新型嘅冠狀病毒啊嘅疫情最新發展啦，咁啊泰國政府咧將會採取更加嚴密嘅入境嘅措施啦。所有咧由中國啦，即係包括香港同埋澳門啦、南韓啦、意大利啦、伊朗入境嘅旅客咧，都需要填寫呢個健康申報表啊，同埋咧進行呢個14天嘅隔離。咁即係意味住咩咧？你去咗之後咧，咁你有14天嘅隔離啦，咁你唔通14日都喺個酒店啦，喺個 resort 嗰度咩？咁同埋你平時去曼谷或者去布吉，你通常去5日啊？六日都好夠皮啦！ 如果布吉唔知佢會安排咩地方俾我隔離咧？ 唉，即係但係你一諗到可能係啲 resort 啊或者其他啩？ 唔知喎、 啊。不過個重點就嚟啦，其實你去到嗰14日你都冇得出外， 都係困喺間房。 係你都係間房或者喺 就算有個無敵大海景，你14日、啊、 你喺個 indoor area 嗰度，你始終即係你話喂可唔可以去下巴東沙灘啊？咁樣唔得，可唔可以去下巴東夜市啊？咁又唔得，咁即係冇人咯， 砸死啊！真 所以好多朋友仔都選擇唔去啦，唔飛啦咁樣啦嚇。咁所以即係。如果鍾意飛嚟飛去嘅朋友呢就要留意返啦，即係頭先講啦，除咗泰國啦、日本啦、南韓方面啦、台灣都有一啲比較相對都幾嚴格嘅一啲叫做要遵守嘅一啲措施啦，特別喺呢個呢新型肺炎嗰個發展入面啦。咁呢你唔好以為喂係咪淨係呢幾大地方啊，遠啲得唔得啊，喂馬爾代夫呢橫掂都係啦啊，陽光與海灘殺菌啊咁樣。咁但原來呢馬爾代夫呢都睇到有呢個確診嘅個案啊，咁啊佢哋亦都封咗兩個島㗎咁樣啊，喺馬爾代夫，大家都知道馬爾代夫係島國嚟㗎啦。咁啊馬爾代夫嘅衛生部呢就話酒店嘅員工呢懷疑呢係俾一個已經返去呢意大利嘅遊客所感染嘅。咁啊嗰個島上面呢有超過呢1400人嘅，至少呢700名嘅遊客呢要接受呢個病毒嘅檢測咁樣咯，即係可能嗰啲遊客繼續喺馬爾代夫嗰度啊陽光與海灘嘅，但係你要進行病毒檢測，一 check 到有問題咧，可能又要要接受治療啦，或者隔離啦等等咯。咁你個陽光與海灘嘅假期咧，就完全係都幾受到影響嘅，即係你咪話 去玩就話有好多開心嘅設施俾大家玩啫，但係有陣時就算馬爾代夫咁，你如果你搞到要隔離又成，都絕對唔係一件快樂嘅事。 係啊，所以唉。要玩要玩得開心咧，就要睇下時機啊！依家好明顯就唔係一個好嘅時機啦，咁樣咁你話喂去世界各地都連翻爆發呢個疫情喎，咁樣反而中國方面咧有舒緩嘅情況喎，咁不如去上海啦，咁樣係嘛？有啲朋友琴日我喺網絡上邊竟然睇到一個咁嘅想法，我都有啲奇怪，覺得佢 有啲愕然啊！ 係啦，不過我呢個朋友係。平时都已经好奇怪噶啦，我都估唔到依家竟然可以谂得到咁嘅想法。咁啊，我觉得近排大家如果如非必要啦，即系好似政府话斋，如非必要都唔好飞嚟飞去啦， 唔好外游住咯。 行程可以退嘅都可以退啦，延迟嘅都可以延迟啦。其实我自己原先四月头咧都有一个叫做假期嘅，原先买晒机票啊，成去杜拜嘅。咁嗰个航空公司咧亦都 send 咗个。嗰啲 email 嚟话，如果你唔想去治，你可以褪次同埋取消咁样。 咁即係全數俾返錢你， 都合理嘅。 咁我諗都唔諗就撳咗取消啦，係咪先？咁即係嗰啲冇辦法嘅，我覺得即係你話遲玩就最緊要玩得開心同埋放心同埋安心。 你去到一個地方咧，仲要即係又左閃右避啊 ，check 呢樣 check 嗰樣，其實都會影響嗰個輕鬆嘅心情。 係啊，話就話有啲 戰戰兢兢咁樣。 係啊，話就話有啲地方，譬如杜拜都會有確診嘅個案啦，你唔使咁驚。但係，唉，即係。費事啦，始終係咪先？即係呢段時間，咁好啦。你話再講啲多啲，頭先話喂如果內地方面疫情咧開始減退咯，原來呢啲景點開始開翻咯，譬如咧， 黃鶴樓開翻啊， 係啦，貴州公園啊，同埋咧呢個上海嘅迪士尼咧就重開啊，出現咧人貼人嘅情況喎， 哇！ 即係因為咧之前咧即係。壓抑咗自己啊！即係太多唔可以出户外啊！即係冇得去公園啊，冇得去主題樂園嘅一啲衝動啊！哇！依家可以咯，政府話可以開翻， 咁快就已經即係充斥人群咁樣，會唔會又心急咗少少咧？其實 係啊，但係 疫情都未退卻， 即係睇翻好多報道啦，譬如睇到貴陽嘅觀山湖景區咧，都大排長龍去入去嗰個景區嗰度去睇咁樣咯。咁啊，貴州公園直情即係。有啲遊客咧就冇聽保安嘅勸告咧，仲周圍喺度喂嗰啲野生嘅白鴿啊咁樣，即係又好似唔係即係又即係保安咧都有勸喻嘅，叫啲人咧就唔好喂啲動物啦。 冇辦法啦，保安未必有一個即係執行嘅權力。係 啊，咁但係啲遊客咧就完全都冇理會咯。咁啊，至於主題樂園方面咧就好啲嘅，有注重個人衞生嘅。不過都睇到其實喺呢個主題樂園嗰度咧都要排隊入場喎，咁樣跟住亦都有好多叫做家長們咧扶老攜幼咁樣帶住啲細路仔就入去，喂，係時候見下老鼠啦，好耐都冇见过老鼠啦，咁样即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咗咯，咁即系希望就真系如报道所讲啦，就话喂疫情咧开始退却啦，咁大家开始即系重头翻正常嘅生活啊，去下主题乐园啊，去下公园玩啊，去下野餐啊等等成，我都想见到嘅，不过。究竟呢一刻又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咧？ 我觉得系应该系唔系话要等佢开始退嘅，系直头要等佢真系直头宣布埋啦啊个疫情已经走咗啦咁样安心啦，咁大家玩都玩得开心啲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 不过 应该要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即系好似好多即系医学嘅专家啦，其实大家近排都听过两三个医学专家讲啊，话有机会去到年尾啊，或者即系有机会即系大家戴住个口罩去到年尾。我心谂咧，如果大家戴住个口罩咧，去到年尾啊，或者到年中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嗰啲咧？譬如我哋去泳池咧晒太阳咧，咪会有啲泳裤印啊、泳衣印嘅。 嗯， 我哋可能迟啲夏天会有个口罩印，你有冇谂过？即系箍住口罩嗰两条带咧，系会印咗喺你块面嗰度咁样咯， 都唔出奇嘅。查多啲防晒，唔知道唔 系可能真系会咁样发生啊，小白，我觉得啊吓，咁啊爱靓嘅女士们啊，要留意翻啊吓。 来我店拍片也马路脾气暂给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谁要一起跳着舞 惧不等于恐怖，残缺也好，完美也好，共你捆绑了幻素。用真爱前程不倒， 容易咧就系变成一个 crazy 嘅环境啊 ！Edgar 江海嘉 ，Mad，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琴晚啊场英超啦单头啊吓咁啊，李成咧劲嘅4-0啊，炒对手啦主场咁啊，夹到功课啊吓，咁、啊、至于咧今晚咧继续睇波啦吓，咁 啊有啲朋友如果睇美股啊，又夜晚又睇下美股又睇下波啊，咁啊成晚都唔使瞓啦吓，咁 啊继续work from home 定还是继续要翻工咧？咁啊，适随转变啦吓。咁啊，讲紧咧就系热刺嘅球迷要睇啦，因为咧呢个 RB 莱比锡啊主场就会对热刺咁啊。欧联咧16强啊次回合咧就爆 show， 首回合咧就落后0-1嘅热刺咧，今晚作客咧德国嘅狂牛啊。RB 莱比锡咧想晋级咧就冇得谂啦，一定要咧疯狂咁去进攻啊！不过咧，啊，佢哋嘅后防咧就唔多稳，咁啊，热刺近7场咧全部都有失波咁样啊，吓咁啊，再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下啦。咁啊，热刺咧季中咧就请嚟咧摩连奴啊上任啦，谂住大展拳脚，点知咧上季咧攞到好成绩嘅两位关键嘅功臣啦，哈仔啦、哈里简尼啦，同埋咧孙兴文咧都齐齐啊重创，特别系孙兴文嘅 fans 咧，应该有一段嘅时间都睇唔到佢喺录音场上边踢波，因为都伤得几严重下。根据外国的传媒去报道啊，嗱呢个如意算盘就打唔响啦，仲要搞到咧两头唔到岸，依家咧仲要咧为咗联赛嘅前四咧就苦苦挣扎，咁啊欧联咧就好掹水入到淘汰赛啦，咁啊唔知热刺可唔可以真系咧喺德国方面啊客场咧狂攻呢个莱比锡啦，咁啊你话前锋方面咧就除咗靠呢个啦卢卡斯莫拉之外咧，就要迪利亚里都生生性性啊。有阵时都会做到一啲惊喜嘅传送啦，以至咧唔好成日推到门口就浪射啦。咁因为有阵时啲机会咧都系咁样错失咗嘅。咁啊，战术大师啦，摩连奴咧虽然咧以防守嘅战术见称啊，但系咧以次今季嘅防守咧就唔算太强，尤其是近几场嘅表现咧就出现严重嘅漏洞啦。近7场咧全部都有失波嘅，相信今场咧只要出现咧即系第一个入球咧，大家就会咧喂疯狂咁样去 搶攻對方啦咁樣。咁至於另外一場咧，歐聯咧就係華倫西亞咧對亞特蘭大。值得一提咧，亞特蘭大咧即係意大利方面嘅球隊啊，係咧分組賽嘅奇蹟嚟嘅，因為咧十六強嘅首回合咧更加大炒呢個華倫西亞啦，全靠咧超強嘅火力啊，特別咧喺呢個進攻嘅狂人啊加斯帕連尼嘅執教底下咧，一眾射手咧好似路易斯梅利尔啊，咁啊杜云沙帕达啊，咁啊呢啲都可以尽情嘅发挥啦，咁啊难怪佢哋咧近六场嘅比赛啊豪取咗五胜一和啊，狂轰咗几多球咧？24球，哇！咁亚特兰大嘅功力真系好强啊！咁当然即系你讲到亚特兰大，一定会话喂，之前有啲媒体咧睇死啊，亚特兰大唔可以入到啊欧联嘅咁样。我觉得今年咧欧联咧，你话冷味。强啲嘅球队咯，就系要睇呢个亚特兰大咯。睇过佢几场意甲嘅比赛咧，即系系华丽就讲唔过，不过好实际咯。即系好多时咧，啲逆风咧一俾个波咧，咁前锋一劏咧就劏穿咗对方嘅一个后防线咧，成常常都形成一个单刀嘅状态。咁睇下蝙蝠兵团啊，华伦西亚可唔可以咧叫做幸补不失啦？特别喺主场嗰度咧，可以踢翻一场咧比较争气啲嘅争气波啦。咁你可能会话喂。欧洲方面嘅球赛，欧联咧要等到夜晚先有得睇，深夜咁样，有啲可以晏昼时分睇下嘅系有嘅，就系、是、咧港超联啦，咁啊港超联咧重现战火啦，咁当然即系好多时候都要靠住网络上边去睇啦，咁啊同大家睇下咧，即系切地啲噶啦，咁啊呢个港超联嘅积分榜啊，第一位咧系富力 RNF 啊吓，咁啊暂时位列咧港超联嘅第一位嘅，第二位系冠中南区啦，第三位杰志，第四位咧系李文啊，第五位咧。先是东方龙狮啊，咁啊闭门作赛咧都有啲媒体会直播嘅，咁啊喺一啲网络嘅合法嘅串流平台啦，咁啊都多谢佢哋可以俾我哋有阵时即係譬如晏昼流流两点零三点可以睇下波啦，有阵时本地波都几吸引嘅，特别有几位球员咧係特别好睇同埋吸引嘅，譬如今日有场焦点赛事啦，就係冠中南区咧就对杰志啦，咁啊杰志有多球员大家都会认识嘅，如果你有睇开港超联咁样啦，咁至于冠中南区咧，有位咧日籍嘅球员啊，叫做川濑豪太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司职中场嘅位置嘅，咁啊，环球咧都有好多唔同啊嘅足球嘅项目啦，唯独咧意甲咧就应该唔好踢字啦，因为你睇到意大利方面嘅情况，小白你可能都有睇到咧，即系叫做新闻嘅报道啦，意大利真系唔多掂啊，近排即系你睇到米兰方面啊嗰啲其他罗马。嗰啲都近乎封城咁滞啦，咁啊更加唔鼓励大家入到去睇意甲啦。意甲有好多球赛，亦都系闭门作赛啦，亦都究竟照唔照踢咧？有好多人都叫做有反映到俾赛会啊，同赛会讲话喂，其实横掂都冇球迷，不如延迟一两季先再开啦，等个疫情散去咗。 意甲咧就宣布咗咧，就系会暂时停一停嘅。 系 咁样，呢个就唔系净系单纯意甲嘅，系直头咧，即系意大利方面都正式宣布咗咧， 就要停咁啲运动。体育项目啦，应该 系啦，冇错啦。咁有唔少嘅国家都话到咧，即系1000人以上嘅叫做集结咧，佢哋亦都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就暂时咧就全部咧就取消晒。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见得到咧就系法国方面咧，咁佢哋话到啦，法国嘅联赛咧，咁仍然踢紧啦。咁但系佢哋亦都咧有啲新嘅措施，就话到啦，咁喺呢一个嘅法国嘅比赛入边咧，入场嘅球迷嘅人数咧，咁限制喺呢个1000人之内。咁啊，亦都咧就係見得到啊，有一啲嘅叫做歐聯嘅賽事，包括 PSG 對多蒙特啦，宣布咧就係會閉門上演次回合啊。咁你諗下，歐聯咧其實真係 叫做門票收益好多噶嘛， 即係直啲講嘅或者難聽啲講句，真係叫做收錢嘅呢啲嘅賽事嚟嘅。咁如果都係直頭冇埋嘅話咧，咁啊今年嘅聯賽啊或者歐聯咧都已經相當之失色唔少啊。甚至乎有啲嘅球員，包括咧就譬如伊巴或者係NBA 都有啲球星就話到，如果冇球員嘅話，我不如唔好踢，不如唔好打啦，因为嗰个嘅感觉咧，实在差太远啦，完全咧系唔似一场嘅比赛啊吓。咁如果我哋要支持嘅咧，除咗系足球啊、篮球之外咧，仲要咧就系睇埋曹星如， 系 曹星如紧要啊。咁啊喺约旦举行嘅奥运拳击亚大区啊，咁啊资格赛咧八强战，咁啊香港代表曹星如喺57公斤嘅级别入边啊，0-5不敌咧就应届嘅世界业余拳击锦标赛冠军乌兹别克嘅米萨夏利洛，未能够咧就系晋级四强。 曹星如咧，咁啊比赛之后亦都话到，一开始咧就系接触啊，就知道咧对手嗰个速度啊。明顯咧就比自己快嘅，咁去到第二回合咧，嘗試咧就避拳反擊，咁但係始終咧出拳嘅密度，佢話到啦，唉、哎，真係唔及對方啊，係啦，喺密度啊被壓制底下咧就難以還擊，咁雖然未能夠咧就直接啊取得就奧運嘅入場券，咁啊曹星如接受訪問嘅時間咧。仍然係面露笑容嘅，咁呢樣嘢都係我哋值得嘅鼓舞啊嚇！咁啊，曹星如就面露笑容就話到啦，提到啦，呢、這個比賽咧，就雖然今次咧就叫做少少咧就係、是、失準，或者咧就係、是、因為對方嗰個拳擊啊實在太密嘅關係，咁啊，但係咧佢都接受嘅。但反而提到咧，就系对香港观众啊，或者香港嘅拳击迷嘅时候咧，嗰种支持嘅时候，佢就真系眼泛泪光啦。佢更加咧就话到，唉，今次咧真系令到大家失望啊，唔好意思咁样。咁我哋明白嘅，咁啊要攞奥运入场券本身咧都已经系好难嘅吓。曹星如喺本港时间啦，咁啊今日下午亦都会出战咧就系名次赛。如果最终取到前六名，仍然咧系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奥运入场券。加油啊，星如！紧要嘅，最紧要咧就可以快啲咧就面对翻自己嘅错误，或者知道有啲咩不足，做翻好。咁我哋咧香港人都系为啊曹星如啊 Rex 去到加油打气。一首嘅作品啊 ，DJ Cat， 你知佢嘅作品叫做 Say So， 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啦。 So， 驻扎喺阿富汗嘅外国军队有望喺14个月之内全部撤走。而塔利班就承諾不再被阿富汗成為恐怖分子的庇護所。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71， 日元 102.96， 瑞士法郎 0.929， 澳元 0.659， 加元 1.366， 新西蘭元 0.633， 人民幣 6.948， 英磅對美元 1.308， 歐元對美元 1.14。日经平均指数报19,326点，跌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8美元，卖出1,668.52美元。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锋相关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元朗的平汇街由于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妈环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封了一段的平汇街。另外长沙环的荔枝角啦，荔枝角道长荔街交界去旺角方向部分行车线受爆水管影响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通识六十秒。身份盗窃是指透过冒充身份假扮成别人的一种欺诈行为，由于社交网站通常不会核实新会员的身份，网上陌生人所声称的身份就未必属实了。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名人、企业、政府官员等等，引诱用户去浏览一些假档案网站，从中获取利益。所以千祈要小心，以免成为身份盗窃的受害者。例如当接受朋友邀请或者加入某群组的时候，就应该小心谨慎，除非你已经确定所联络的是真正用户，千祈不要披露你的个人资料。如果你怀疑个人账户被劫持，又或者被冒充身份使用，就应该向服务供应商和警方举报，同埋应该定期检查账户，那就可以及时发现任何可疑活动。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八点零八分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仲有彭仔，早晨。 喂，早啊早啊， 早晨啊，哇，抢出边 啊！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小白啊， 早晨。 唉，终于又揾到我位咧，夹个头出嚟啦。 咁好咯，开心心啊！听众讲早晨。 系啊，希望大家真系会开心啦吓。呢、啊、一、這个嘅大市又跌到咁，第一阵咧，真系要听阿 O 同阿邓星兄咧，点样可以拆解？啊，即系嗱，我自己都系咧小股民一名啊，即系一见到咧今朝早咧一擘大眼咧睇嗰啲个信息咧，哇，跌2000点，美国嗰边咁啊，肯定咧唔方好嘢啦。但系我即刻咧唔系咁啦，调节下自己啲小股民嘅心态，唔睇唔望， 佛系投资法啊，佛系投资法就系唔睇唔望，系啊， 呢种叫佛系啊， 系啊，佛系投资法，买咗之后咧跌嘅话咧就唔睇，只有升嘅时候先会日日望住股票机、股票 app 咯。 基本上过去呢年半咧，自己都系咁样谂啊，因为咧你走去睇咧，你赚系攞嚟衰啊，自己又喺度担心。其实你担心乜鬼啊？嗱，我唔知其他人嗰个理财哲学系点样吓，即系本人咧，彭仔咧嗰个小投资者嗰个理财嘅哲学咧就咁嘅。 我就唔会攞嗰份身家出嚟咧去买落去股票市场。 首先你身家好多啦，首先你身家好多啦，要买都唔系咁容易啊！ 你跌少少都左右到个市喎，彭爷。 冇咁又冇咁夸张。如果系咁，如果我系咁，我就唔使喺度受人气打份工啦。 你中意广播啫，你热爱广播啫，大家都 咁，我自己去投个牌嚟做啦。我有咁多钱，真系你傻嘅。 喂，唔发牌啊嘛，但系。系啊，你又问翻啲历史嗰啲嘢啦。哎呀，好啦，讲翻投资先。 所以我就系用呢种心态咯。即系如果你真系会自己咧，即系支持唔住嘅话咧，就无谓咧，成日走去秒秒钟睇住，分分钟咧又夹住咁啦。你就硬系自己咧个心咧越嚟越啰啰挛，即系唔上唔落。最紧要咧，你就唔系攞自己嗰啲咧，即系攞嚟开饭嗰啲钱咧嚟到瞓身去投资市场嘅啫。你都系攞一啲咧叫多余嘅。你係唔等使嘅，你預咗冇噶啦，冇曬啊，你都唔會死嘅咁樣，咁你就會好安樂噶啦， 係啦，咁又會舒服少少啦。 贏緊嗰時先係咁出嚟睇咯，氹自己開心。 都係嗰句啦，股票價格啊，同埋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啊，投資者咧， 喂唔該曬 咁啊，所以都要注意住啦，係啊。 係好啦。咁啊，所以喂，唔阻你時間，我都想等聽阿 Kenny 咧同阿 O 咧，你點樣分析啊？跟住落嚟嗰個後市點？嗱，雖然話唔理唔睇啫，咁但係聽下人哋啲參考意見都好噶嘛。 係啊，好，轉個頭再同你傾，唔該，彭仔。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要创作出充满梦想的歌曲，有啲乜嘢办法呢？星星 Rabbit 就话要将自己努力的过程、坚持过的经历，用作提醒大家，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不如望下夜空上面的星星，它会俾到你力量，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星 Rabbit 梦之延续》。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星 Rabbit》，Umanotsuki 梦之延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今日真系要睇实个市嘅走向啦，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真系要睇实个市啦。琴日咧都我都睇到凌晨点几两点钟啊，咁啊以为咧会好翻啲啦，点不知咧越跌越深，越跌越急啊吓。咁啊，琴日咧睇到啊道指咧报四啊2013啦，咁啊2013点啊吓，创咗咧2008年咧以来啊最大嘅单日跌幅。咁啊，美股咧出现啊呢个崩盘式啦，或者用断崖式嘅大跌市啦，咁啊睇到都好大嘅场面啦吓，大时代来临了吓。Kenny， 咁你点去分析咧？以至啊当中一啲叫做能源股咧，都已经跌到好低残啦，定还是系低处未算低咧？你觉得？ 其实而家美股咧个波动性一定会系比以前系大咗嘅，因为睇翻咧就其实美股方面啦，而家都系好多啲系程式盘就主导住嗰个系即系市况。咁嗰啲程式盘嘅话咧，就佢纯粹系即系根据翻你输入佢嗰啲系指标，或者系去到某一啲嘅呢个系即系界定嘅情况嘅话咧，佢就会做嗰啲系 trade 嘅。咁佢就唔会话好似人咁样咧，就去睇翻实际情况去分析嘅。咁所以你见嗰个美股个 VIX 嘅嗰个即系波动性指标嗰个情况咧，变动得好大嘅。佢有时咧去到成40%。有时系落翻去20%到嘅，咁所以你睇到呢个波动性嘅话咧，就会令到个市况方面咧，会系即系压缩咗喺一日里边咧，个波幅就会好大嘅。咁所以变咗，大家都可能有心理准备咧，就其实而家美股方面咧，嗰个嚟紧嘅波动性咧，都会可能会系即系比以前系大好多咯。 咁但係今次就當然嗰個跌市方面呢就係、是、幾個因素啦，就之前就大家擔心呢個係肺炎方面啦，新型肺炎嘅問題呢就係、是、喺美國擴散啦，即係擴散到全球啦。第二就係個油價個因素啦，即係嗰個油價呢你一日嘅跌幅方面呢咁大呢就可能引發到好多嘅呢個係大家擔心嗰啲係盤要平倉呢引發個流動性嘅問題囉。咁我覺得暫時就波動可能都會持續嘅，咁就直至到呢就係嗰個係油價係穩定下嚟嘅話呢先有機會呢個美股方面呢就轉返穩定。不過呢就當然亦都會睇下究竟Donald Trump 啦，即係特朗普方面呢有啲咩嘅政策嘅推出啦。咁而家你知啦，個市況多數咧，即係波動啊，或者有咩問題嘅話咧，就大家啲央行方面又放水噶啦嘛。咁就一放水嘅話咧，又有機會咧就舒緩咗嗰個係擔心都唔出奇噶。 係咁啊，希望真係可以好似中國咁啦，有啲措施可以出台啦。咁啊，暴力救一救市啦，因為始終即係港股都成日話喂港股就唔係好跟美股嘅，但係講真啦，人哋琴日跌2000点，你今日港股跌一半，跌一半都冇1000点啦。咁啊，一陣先講多少少港股啊嚇。咁啊，彭博都話咧喺疫情影響下咧，航空業咧就係大輸家嚟嘅。咁啊，可能有機會出現大型嘅倒閉潮喎。咁啊，能源股啊迎來跌勢啦。咁啊，頭先 Kenny 都講啦，喂，好多油嘅股份咧都即係相關都受牽連啦。咁因為即係油產國啊，唔係好傾得掂數啦。在呢段時間仲要真係屋漏兼逢連夜雨，可唔可以講係啊 ，Kenny？ 咁啊，能源股以至航空股呢啲板塊係咪近排大家都冇沾手指啦？ 其實油股咧，我不嬲都係麻麻地，因為點解咧？其實個油價咧，留意翻，自從呢個美國成為呢個淨輸出油嘅國家之後嘅話咧，其實個油價嗰、那個變化咧已經係即係好大，即係有我覺得有個結構性嘅轉變嘅，因為第一就係話原本美國一個係好大嘅呢個係吸納油嘅國家、用油嘅國家噶嘛，但係而家調翻轉係淨輸出，咁呢個亦都係反映翻一個科技方面嘅唔同啦，即係隨住科技進步嘅話咧。以前可能有多油田方面咧，你預計係開採個時間咧係好短嘅，但係點知咧科技提升之後咧，開下就有喎。咁同埋咧，亦都係咧令到嗰個係科技用到用油量方面咧係降低嘅。即係睇翻而家大家揸車都知啦，即係譬如你2000cc 可能個匹數已經好大嘅啦。咁、以前你可能要成4000cc 個匹數先係而家個水平嘅。咁即係反映翻咧，其實個科技提升咗之後咧，你個耗油量亦都會係降低。同埋而家嗰個經濟咧，全球經濟方面咧都係轉型噶嘛，都係用呢個係服務業啊、高科技啊、第三產業嚟推動個經濟噶嘛，就唔同以前啊重工業，就算中國啦，即係係世界工廠嚟嘅以前，而家都係由第三產業推動嗰個 GDP 嘅增長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油咧，嗰、那個係 需求 性嘅轉變咧係唔同咗咯。同埋我覺得油咧供求關係咧，只係影響佢嗰個價錢嘅其中一小部分嚟啫。其實好大部分咧，可能同係美元啦，同埋嗰個政治因素影響有關咯。 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要睇得長線少少啦。咁啊，轉個角度睇埋港股啦。咁啊，琴日港股一度失守咧，25000点到最後企得穩啦。不過今日咧，跌穿嘅機率咧都好高噶啦嚇。咁啊，睇到頭先 Kenny 都話，喂，好多時咧都係用啲人工智能去操盤啊。咁啊，人工智能嗰個 app 咧就同我講，今日跌咧有99% 即係港股都係要跌嘅。咁啊，跌幾多咧，或者跌得幾急咧咁樣嚇 ？Kenny 今日港股你点睇啊？ 即系虽然美股恐怖啊，但系你唔好忘记，即系相较港股，其实美股嗰个估值仍然都系高好多噶。 系 咁，同埋我哋港股又好啦，外地股市又好啦，其实反映呢个系肺炎问题嘅话咧，就跌跌咗系好多嘅，下跌咗好多嘅。 系 咁同埋第二咧，估值上边咧，其实港股其实真系唔贵嘅。你而家 trade 紧讲紧呢个系9倍到10倍到嘅PE， 其实系唔算话真系贵嘅。咁同埋历史上边你睇翻恒指都系嘅。通常咧嗰個 P/E 個低個 range 咧，係可能依個係講緊8倍啊9倍嘅話咧，其實喺估值上邊嘅話咧，都係一個歷史嘅低嘅水平。當然佢有機會跌一跌穿嘅，但係佢即係長期低於依個水平嘅機會就真係唔大嘅。咁同埋第二就係話政策因素啦，就始終你睇翻 A 股係強勢嘅近排，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內地嗰個係救市或者係恢復翻經濟嘅嗰個動力嘅政策咧，預計嘅力度會好大咯。咁所以變咗 我又覺得雖然都會跟跌嘅，但係又唔係話悲觀到話人哋要跌二千，我哋又跌二千嗰啲咁樣咯。 好啦，咁既然悲觀，或者大家都有個潛台詞咧，就係、話最壞嘅時間咧，港股或者咧內地股市咧已經過去了啊咁樣。咁既然喺呢、這個咁嘅潛台詞底下，好啦，散股民咧應該點去部署啦？嗱，如果你真係有聽呢個環節咧，其實我哋其他財金專家 Kenny 啊，以至我另外嘅財金專家，佢哋都有講同一樣嘢，就係近排咧持盈保泰啊。就算你注碼咧，即係控制注碼，你唔好一注咧重注打到落底。咁如果係可以做到分段吸納，再加上 Kenny 你頭先講話，喂，有啲股份或者有啲板塊咧，啲股值都幾低殘下嘅。如果真係有國策幫一幫手咧，其實咧個復甦嘅力度咧會係以倍數咁去增長咯。咁好啦，係時候問一下啦。咁究竟呢啲係啲咩板塊咧 ，Kenny？ 其实嗱，讲得啱嘅，即系永远都系咧有危咧就有机会啦。其实每次历史翻去睇翻都系啦，每次话大跌市又好，咩危机都好。其实你当你过去咗之后嘅话咧，好多时你又后悔，哎呀，点解嗰时又冇喺低位拿货啊？咁但系最重要就系第一，你控制你个心态啦。即系而家恐慌嘅时间，大家都惊嘅，只要你买货嘅，梗系好惊噶啦。第二系控制风险好重要啦。即系虽然过去大家都睇翻會係有機會，但究竟係去到咩位先至一個即係最低水平咧？咩位先至會係見底咧？咁呢個就係、拿捏呢樣嘢就好難啦。咁所以變咗當中亦都涉及好多風險嘅管理嘅問題啦。我都好同意，非常之同意，就話就算你買嘅話咧，真係呢啲市況咧就唔好一次過去買咯，就將你個注碼咧就係、分開兩三注嘅，咁就會令到你嗰個係平均成本價方面咧就會比較係、低啲。咁我板塊上面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嚟緊下半年咧。即係嗰個主題都係睇翻新經濟同埋 5G， 尤其是咧政策面咧，我覺得因為要推動翻個經濟復甦嘅話咧，一定要固頭上面咧就要大把金錢嘅。咁你冇理由再起路啊、起橋啊同埋起高鐵噶啦。咁所以一定係喺 5G 嘅基建上面嘅話咧，一定係政策上面好重要嘅因素咯。 咁除咗 5G 板塊啦，大家可以留意嗰幾隻啦，即係上兩個禮拜都有講啦，嗰啲鐵塔啊嗰啲啦，咁啊，或者其他關於 5G 手機啊嗰啲小米啊嗰啲板塊，大家可以留意啦。好啦，咁我再問多 Kenny 一樣嘢嗱，如果成傳話內地咧都會暴力救市或者暴力托市啦，咁成日大家都會憧憬一樣嘢，就係咧資金有機會啊釋放翻去房地產市場嗰度。咁但係咧，琴日又唔係好多內房股嘅板塊咧，即係成個內房股嘅板塊咧，基本上最大隻嗰啲咧都要跌翻落嚟。咁因為中央仲出咗一啲限購令添咁樣。咁其實你都幾估唔到喎，究竟內房股嘅板塊究竟今年有冇運行咧，或者睇唔睇得清咧？ 嗱，內房咧，我又覺得我唔睇太悲觀嘅，因為當然你又唔可以睇得太勁嘅，因為始終咧，如果係嗰個房地產炒得太勁咧，就政策又出嚟噶啦，因為始終主席成日都講係房來住唔去炒噶嘛，咁但係亦都係另一樣有重要，就係嗰個房地產穩定咧，對於內需亦都好緊要，因為而家內地好多人嘅財富，大部分財富都係擺喺個房地產裏面噶嘛，咁如果你個房地產市道唔掂嘅，冧檔嘅，就影響到嗰個係消費能力啦，亦都會影響到金融體系啦。所以佢既唔可以俾佢太勁，但係亦都要 keep 住一個穩定嘅發展嘅。所以你見到內房股咧，其實近雖然係琴日跌啦，但係之前咧其實係個別有啲內房股都幾強勢嘅。咁同埋依一個禮拜咧出好多二月份啲銷售數字啊嘛，全部都係跌幾十個 percent 噶啦，咁就一定對氣氛有影響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跌翻近排個 range 底嘅話咧，內房其實係不妨可以吸納嘅又係。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醒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希望下個禮拜個市好翻啲啦，好唔好啊 ，Kenny 嚇？好，唔該曬你，咁我哋再傾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綠色地球項目主任劉少朗。 其實近年來咧，塑膠對環境影響咧，我哋都統稱叫做塑膠污染嘅。咁即係我哋睇闊少少啦，一個膠樽其實我哋用佢嚟主要係飲水或者飲品啦，或者頭先講嘅消毒劑，用嘅時間唔係好長，但係佢埋落泥土入面咧，要400年以上咧，先至可以完全分解。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首先膠樽咧就可以避免使用啦。咁同埋大部分嘅樽都可以回收，咁大家可以放落回收桶。口罩咧，其實用不織布嚟做原料咧，一樣都係塑料嚟嘅。咁同樣都係難以喺自然分解啦。我哋留意到其實科學家最近發明咗可重用嘅口罩， 咁都達到一定嘅防疫水準，咁大家就可以多啲選擇，多啲支持咁樣咯。咁同埋另一方面，其實我哋都建議係重用嗰、那個誒、個容器啦。咁如果係大家係有互相分享嘅情況，其實可以用翻屋企裏邊本身係裝消毒用品或者酒精搓手液嗰個樽，咁嚟裝翻，咁就會減少用新嘅塑膠樽啦。其實唔單止係疫情期間嘅，日常都可以轉用環保啲嘅清潔用品啦。咁一般嘅清潔，我哋可以用小蘇打粉啦。咁喺超市用網購其實都有噶啦。咁小蘇打粉加白醋，咁其實已經可以好有效咁樣除臭同埋去油啦。咁另外一個亦都可以選擇做自制嘅環保酵素，咁呢個係有自然嘅殺菌功效嘅，咁就用一份糖啦，三份嘅果皮，最好係檸檬或者橙皮啦，再加十份水，咁喺膠樽裏面呢去浸三個月呢就可以攞嚟用㗎啦，咁稀釋咗之後呢就可以攞嚟洗碗啦或者清潔家居。咁另外一個啦，市面上其實都有不含化學劑嘅環保清潔用品嘅，咁佢就由植物去提取有效成分啦，天然無毒嘅，咁市民都可以考慮選用咯，咁呢個就係比較天然同埋環保嘅清潔消毒用品去幫我哋抗疫啦，或者係日常生活啦。最近都好興嘅市民行山抗疫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好多亂拋口罩同埋紙巾，其實就非常之唔衛生嘅。咁難得其實我哋香港有咁靚嘅後花園啊、郊野公園咁近、咁方便，我哋市區可以去得到。咁我哋都要互相提醒，做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咁行山嘅時候咧，就帶個小袋子，就裝走我哋自己所有嘅垃圾，包括係口罩啦、紙巾啦、果皮啦。咁同埋就自備我哋行山三寶，即係我哋嘅水樽、毛巾同埋餐盒，咁就減少使用即棄用品，就珍惜我哋嘅大自然。講到外賣呢，其實我哋喺落單嘅時候就可以主動去趕走餐具、走飲館啦，其實市面好多嘅餐廳都願意去做。咁另外就外賣餐盒本身其實係可以回收嘅，咁留意到個底嗰度有個三角回收標示啦，咁洗乾淨放入塑膠回收桶其實都可以係冇問題嘅。另外有朋友我知道都興用外賣嘅應用程式啦，咁其實大部分喺找數嘅時候呢係有得剔選就餐具、就飲管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呢個選項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八点二十七分啊，电话旁边有 Barbie 林慧 ，Hello，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 有咩告诉彭爷爷？等我又偷听一下先。 好啊， 今次咧就讲下我最近咧自己换季嘅一个小经历啦。咁啊，话说咧，即系天气当开始回暖嘅时候咧，就开始抄翻啲即系啱春天、夏天着嘅衫出嚟啦。咁但系咧，当抄出嚟嘅时候咧，有时发觉啲衫拎得太耐咧，原来咧会因为太重咧，同埋摆得唔好嘅关系咧，咁可能啲衣领啊，又或者系嗰啲袖口位咧，会压到变咗形。 吓，系啊。 系啊，咁同埋可能因为始终咧嗰啲衫即系可能都着咗一年啊或者两年咧，咁嗰啲领口位咧有时真系会松嘅，咁啊同埋可能因为系啊，因为天气潮湿咧，你始终摆得耐咧，你个衣柜如果唔系话非常之吸湿吸得好好咧，咁嗰啲湿气都会令到你啲衫咧会有少少歪或者系变形嘅。咁于是乎咧，我自己就用咗咧两个少少嘅方法咧，去令到呢啲衫咧可以继续着翻。咁主要嚟讲呢就係对付嗰啲袖口位同埋嗰啲领口位嘅。咁先讲棉质衫啦。咁因为我其实都几鍾意着啲 T 恤啊或者係啲有帽嘅少少个卫衣。 卫衣。 係啦。咁但係呢好多时呢啲卫衣尤其是係棉质呢嗰啲袖口位呢如果你留意一下呢其实棉质衫呢都係一行行咁样织嘅。即係其实佢都係用线咁样慢慢织成嘅咋嘛。咁好多时呢当嗰啲领啊或者係袖口位松咗嘅时候呢其实呢你就可以用一个小方法嘅。咁首先呢你就係将嗰个袖嘅纹理呢顺返好啦。因为其实佢都係针织咁样排列嘅咋嘛。咁然后呢你就准备热水要好热嘅热水喎。咁呢就将呢松咗个部分呢就浸落个热水度。 即係借个三袖嗰个位啦。 係啦淨係你松咗个三袖位浸落个热水度。跟住呢你就顺好个纹理啦。然后呢你就摊平稍微其实呢如果你拉返长少少因为通常你歪咗呢是向横松开嘛。咁你如果拉直呢向下呢咁你就可能会长咗少少啊但係。咁呢你再吹返乾呢就可以解决咗嗰个歪嘅问题啦。 我、哦、就会紧致返啊我平时嗰个衫就。幾好喎、啊、呢、這个。我好多卫衣呢都係因为个手袖位松咗呢跟住我就唔着㗎啦。係 呀、啊。但係如果你真係好鍾意好鍾意嗰件衫因为我有几件衫係真係好鍾意。咁、啊、我就会用呢一个方法去救佢囉、 哦。 其实个原理就等于你用热水洗衫缩咗水一样。咁、啊、但係今次淨係缩隻袖啫。 喂捞烫斗系咁大大力咁样又烫佢又喷佢得唔得㗎 唔得嘅。 多谢 Barbie 今日提供呢一个卫衣小贴士，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大跌超过7%，道指暴跌超过2000点，创2008年以嚟最大单日跌幅。沙特据报发起价格战，令到油价断崖式急跌超过20%，加上新型肺炎疫情打击，引发恐慌性抛售，美股开市已经大跌。标普500指数急跌7%，触发三大指数暂停交易15分钟。大市恢复交易之后，跌势一度略为收窄，不过美市跌势又再加剧。道琼斯指数收报23851点，跌2013点。意大利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隔离措施适用范围扩展至全国，包括禁止公众集结。措施自当地星期二起生效。总理孔特发表电视演说，表示民众最好留在屋企，除非在工作上或者家庭方面出现紧急情况，否则不应该外游。他说希望有关措施能够在疫情之下保护到社会入面最脆弱的一群。他宣布全国所有体育项目包括足球赛事暂停作赛。意大利在当地星期一增加97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460人，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是超过9100宗，比对上一日增加近1800宗。意大利在确诊个案和死亡人数方面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加拿大出现首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患者是一名80多岁的男子，来自温哥华一间养老院。这一间可以容纳大约200名长者的养老院，另外亦都有2个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加拿大目前累计有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部分是来自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再次指导前线远程炮兵部队的火力打击训练，以检查部队的军事应对打击能力。有关训练昨日进行，报道说金正恩下达射击命令之后，远程炮兵部队一起开火。金正恩对于训练结果表示极大满意，指出炮兵的威力就是北韩军队的威力，又说主体革命武装力量建设路线的第一重大任务是将人民军炮兵武力建设为任何人都惧怕的世界最强兵种。北韩昨日早上在咸镜南道宣德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不明飞行物，是事隔1个星期再次发射飞行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2.92，瑞士法郎0.93，澳元0.659，加元1.36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6.948，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4。日经平均指数报18942点，跌75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7.2美元，卖出1667.3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龙盘苑噶。 就是龙翔道去荃湾，在观景台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就在龙盘苑。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马场。重复多次，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城隧的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返落去过晒希尔顿中心在大埔公路，影响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马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正常，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哈罗国际学校对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刚才说了，受城隧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马场。元朗的平汇街由于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妈环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封了一段的平汇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嘅时间啊，这个世界同香港每日都发生好多唔同嘅事件啊，所以留意住新闻资讯啊最紧要啦。电话入边咧有鹏爷爷喺度，早晨啊， 喂，小白早啊， 早晨， 晨光听众早啊吓，咁啊 ，Barbie 咧都喺我旁边噶啦，亦都准备摩拳擦掌咧，同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啊。咁不如等我先嚟呢。 好啊。 好，咁彭仔手上呢有今日嘅信報㗎，呢个亦都系呢能够呢系爬咗呢一个嘅疫情之头啊，就攞咗嚟呢就做呢个头条啦，就系呢一个呢股市嘅变化吓。 嗯。 信報今日嘅头条讲到呢，就环球股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嘅恶化呢一个消息影响啦，气氛本来呢已经相当恶劣啦。咁而全球呢最大嘅产油国沙地阿拉伯呢，周末的時間突然挑起減價戰，觸發油價暴射，金融市場陷入極度恐慌的，結果引爆全球股災。 國際油價在禮拜一咧係急跌超過三成嘅，咁而亞洲、歐洲嘅股市咧就接連急挫。连美股咧都进入呢个下令时间，喺本港晚上9:30开市之后，道指咧即刻咧系急跌咧超过系2000点嘅，而标指咧跌咧超过7%，触发呢个停板机制，需要暂停交易15分钟，系2008年12月金融海啸之后嘅第一次啊！欧洲以及系中东多个嘅主要指数正式咧堕入技术熊市啊，即系较前高位累跌咧两成嘅。咁分析师指出咧，就石油减价战已经成为咗啊，比疫情更加严重嘅危机啦。全球多个国家咧系紧急出招稳定市场，美国纽约联储银行就扩大呢个回购操作，就将每日咧回购总额咧就从1000亿美元上调至系1500亿美元嘅。俄罗斯就准备动用咧1500亿美元嘅财富基金去支持当地嘅货币卢布嘅。咁而咧标指停市15分钟之后恢复交易啦，中段亦都下滑咧系7.19%。道指曾经急跌咧系2109点，去到咧系23754点，创咗历嚟咧最大点数跌幅。中段跌幅咧收窄去到咧2000点，纳指咧就跌咗6.65%啊。美股停板机制分三部曲，咁啊标指跌7%嘅时候咧就停止交易15分钟，系跌13%嘅时候再停止15分钟，跌20%咧就当天余下时间停止嘅。咁而美股三大指数期货周一咧曾经系跌停板，即系咧跌超过5%嘅。咁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 Twitter 嗰度发文咧，就指油价下跌咧对消费者系好事、哦，又话咧将呢一个股市插水咧系归咎于传媒嘅假新闻，以及咧系俄罗斯同沙地咧就石油价格以及系产量嘅争拗咁讲。咁佢啊比较系处理得好似淡淡然咁喎，佢究竟系扮嘢啊定系点啦？ 佢都好有自己嘅观点嘅，永远都系。 啊，咁呢个嚟自今天咧《信报》嘅头条报道嚟噶，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咧今日嘅《城报》头版头条啊，讲到咧就系泰国检疫再改啊，冇交代实日期，港澳旅客入境咧特需隔离14日，系突然嘅特需要嘅需啊，咁呢个嘅特需啊，咁啊泰国入境政策消息混乱啊，泰国政府旅游局琴日咧突然之间喺 Facebook 专页嗰度宣布，将会采取更严密嘅入境措施，要求咧所有嚟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韩国、意大利和伊朗入境的旅客呢都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和隔离14日。如果抵达泰国的旅客呢被发现有病征，就会即时转介并且接受详细的检疫测试。泰国民航局更加要求上述6个疫区的旅客在出发前登机前呢必须要向航空公司出示健康证明书，证明自己是没有患上这个武汉肺炎的风险的。泰国当局的措施朝令夕改，因为泰国的卫生部门日前依然重新在中国等地回泰国的当地公民才要进行14日的隔离。昨天就突然之间包括港澳，消息非常之混乱，并且是没有提及实施的日期的。香港驻曼谷经济贸易办事处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表示，泰国民航管理局是3月8日向航空公司发出指引，就说来自这些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是需要出示健康证明书，并且是证明没有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未能出示的旅客是不准登机的，也都不会获有关航空公司发登机证。而获准登机的旅客就需要填写泰国当局发出的健康申报表，并且在抵达泰国的时候向传染病控制人员递交表格。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说，未听过航空公司会有如此的要求，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取得这一类证明，因为未有私家医生可以做到化验，至于有没有私家医院有这些服务，他就说不清楚了。 咁啊，泰國嘅衛生部官員咧，其實列出咗隔離令嘅實施日期同安排，又講明咗咧確實嘅罰金金額嘅，咁就係原來咧會罰款20,000泰銖，咁啊即係大概4,900多蚊嘅港紙啦。咁不過原來咧就唔係泰國政府內部統一同意嘅政策嚟嘅。因为泰国旅游局咧其后就公开否认有隔离令，就话啦泰国从来冇对中国同埋其他地区作出旅游限制，以及咧系需要要求隔离嘅。咁到底系点样嘅情况呢？相信如果真系有计划要去泰国嘅朋友咧，就真系要检查清楚先至好上去，话谂住出发去机场啦。 好，咁啊，快啲等佢哋自己都倾掂数，跟住就公开话俾我哋知道到底嗰个嘅措施系点样，等我哋知啦吓。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本港啊，寻日新增一宗啊新型冠状肺炎嘅确诊个案，咁啊患者咧就系早前确诊印度裔商人嘅印度裔司机，而牵连多人嘅印度旅行团群组，69岁嘅男患者则系第108宗嘅个案身份曝光，佢咧就系律师周卓瑜，咁啊曾经获颁同志。已经升章嘅，亦都咧就系创兴银行嘅非常务董事。今日佢嘅律师行表示，已经咧就为办公室消毒噶啦吓。诺文亦都讲到啊，周卓瑜律师咧。佢哋尋日亦都咧就發出咗通告噶啦，喺律師行嗰度發出咗通告，表示其中一位嘅合夥人以及佢嘅太太已經確診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咁啊，律師行辦公室已經徹底消毒，員工正在接受病毒嘅測試。咁啊，至今咧就係冇感染症狀通告噶。咁啊，話到大部分員工都喺屋企噶啦。咁啊，律師行咧發出嘅文件以及啊紙張，亦都已經咧就撒咗防菌嘅噴劑。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寻日都表示，中心已经联络到全部印度旅行团群组嘅21名团友，其中12人咧喺香港嘅，7人喺加拿大，1人喺英国。咁啊，至今本港已经有5名团友以及1名咧相关密切嘅接触者确诊嘅。咁啊喺加拿大亦都有1名嘅团友确诊嘅。嗱，呢个旅行团咧系由加拿大嘅旅行社策划嘅。咁啊，中心已经将呢个旅行团嘅印度行程咧交咗俾印度当局咧去到跟进噶啦。嗱，睇翻啊，至今最少有2名嘅职业司机咧就确诊啦。咁啊，亦都咧就系专家指出啊，职业司机有感染嘅风险噶。早前啊，日本亦都有司机接载内地旅客之后咧就确诊，建议呢啲嘅职业司机啊要确保咧就系个人嘅卫生，同埋戴口罩，并且保持车厢清洁，仲有咧最重要啦，打开车窗啊通下风，呢个都相当紧要啊吓。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轮到我彭仔咧就睇呢一个东方日报啊。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讲到话新冠肺炎肆虐。至少咧有3名外籍佣工咧係確診感染啊，但係咧喺禮拜尾嘅時間啊，週末咧你仍然咧見到有大批嘅外佣聚集，有唔少人咧就更加除咗個口罩，又分享以及係售賣食物添。咁啊，密集人群咧令到傳播病毒嘅風險大增嘅。有雇主團體更加擔心啦，病毒會隨之而融入家中啊。好啦，再加上啦，在港嘅南亞裔人士啊，防疫意識不足，喺僭建橋底之下出現嘅所謂嘅南亞村咧，就烏煙瘴氣，甚至咧就滿地針筒，令人擔心啊，成為社區噩夢。咁有議員就批評咧，政府係過於官僚啦，促請咧喺更多渠道嗰度發放防疫資訊。否則咧，疫情分分鐘咧就從呢一啲被形容為係外來嘅異鄉人咧，就引入嚟香港咧大爆發咁講。好啦，咁啊講到呢一方面咧，主要就係關心啲外籍傭工啦，同埋啲南亞裔人士喺香港生活嘅時候點樣去防疫啦。咁嗱，好啦，咁喺呢一個嘅頭條當中，亦都有講到話，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啊容馬山兒咧，佢指出啊。劳工处虽然不时都有发放防疫资讯给不同国籍的外佣，但他们大多只会留意他们国籍的领事馆发布的资讯。所以说政府是应该跟领事馆合作，由领事馆发放防疫信息才有效。至于卫生处，卫生处的发言人就表示，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努力为少数族裔人士提供及时的抗疫资讯，并且呼吁市民配合政府各项的疫情防控工作，减少社交接触的。 咁其實喺呢方面呢就都可以留意埋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因為星期日朝頭早六點到呢個八點鐘呢有阿 Barbie 啊同埋阿 Shinsha 啊一齊主持呢個 Beautiful Sunday 啊，其實裏面呢我哋都有好多係關於呢用呢個印尼語啊去講返俾呢啲印尼姐姐知道而家嗰個疫情嘅變化啦，或者係政府當局呢是需要大家去配合的一些防疫工作是怎样做啊，还有一些措施的呼吁呢都会用这个印尼语呢是讲返俾啲印尼姐姐听的。咁所以呢如果依家听緊晨光第一线的香港雇主呢都可以呢是介绍你的印佣姐姐呢就礼拜日朝头早可能呢在出街之前呢在洗头啊刷牙的时候呢顺便开住个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呢咁就可以有呢一方面的讯息啦，希望可以帮到手啊。咁啊问阿 Barbie 系咪咁啊， 絕對是啦，咁記得收聽啦，咁跟住呢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星島日報嘅頭條喎，講到呢炸彈兵團徒無差別襲市民喎，咁真係好得人驚啊呢一個標題。講返啦，炸彈兵團呢欲發動恐怖襲擊無差別殺傷市民。警方欧记追查一个至少涉及三宗炸弹案的激进犯罪团伙，近日就拘捕了17名涉案男女，搜获半制成的土制炸弹和以吨计的炸药原料。警方昨天在一名疑犯租住的服务式住宅单位是再检获一批炸弹原料和水管炸弹的。調查發現咧，團伙製彈咧唔單止係為咗炸警察嘅，並且咧係企圖無差別襲擊市民，暴行咧與極端恐怖主義相距不遠。警方咧正係追查緊團伙嘅資金來源同埋炸彈原料進口渠道，同時咧都會審視本港面對恐怖襲擊嘅風險，以制定行動部署，確保香港安定穩定嘅。咁被捕者当中咧有四男两女，年龄系介乎24至35岁咧，已经被控串谋导致相当可能会危害生命或财产嘅爆炸罪。明日咧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其余11人咧就获准保释候查嘅。咁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就表示啦，继拘捕17人之后咧，警方前晚再喺西营培梅芳街一个单位再搜获咗一批咧炸弹材料同埋一个水管炸弹嘅。咁由于咧化学物品入口香港咧系需要经过海关嘅申请，警方系已经联络咗海关，了解申请入口相关化学品嘅人士、时间同埋地点，并且咧系会追查资金来源噶。咁消息指啦，咁搜获水管炸弹内咧系约有50克嘅炸药啊，而单位内咧亦都另外检获咗1公斤嘅化学品，而该单位咧其实系其中一名咧25岁疑犯租住嘅服务式住宅嚟嘅啫。咁至于爆炸品处理科高级警司马伟德就补充啦，疑犯咧系无视公共安全噶，因为咧佢系可以咧喺特定嘅时间引爆嘅呢啲手机遥控咧就放喺公共地方，咁任何人如果喺爆炸范围内咧都会导致伤亡，亦都批评咧如果将大量化学品同埋半制成炸弹咧放喺商厦单位咧，其实亦都系绝对危及大厦人士内嘅一啲安全嘅。咁啊呢一个系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的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有关于立法会投票安排嘅消息噶。立法会选举今年第三季举行啦，咁啊选管会寻日开始就选举指引咨询市民嘅意见，建议包括咧就系容许70岁或者以上孕妇同埋咧就系残疾者优先投票，仲有咧就系限制观看点票市民嘅人数等等。选管会主席冯华强强调啊，咁啊话到啦冇政治考虑，咁啊有学者以及咧就议员认为啊，咁轮候时间长咧，系因为点票数量不足，以及咧就人手不足，应该咧从呢一个源头解决问题噶。咁啊，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咧就估计啊，排队时间对于选举结果咧影响轻微。佢话到啊，去年问题咧就系选举事务处以及咧就系以旧投票率啊为基础安排人手点票，咁啊相信啊以300万选票就系选民嘅投票为基准咧，增加呢一个嘅票站嘅人手就可以减少轮候嘅时间。被问到啊建议是否优待嘅建制啦，佢认为现时政府公信力咧就比较上差啦，政府嘅举动啊都会被市民咧就系认为有操作咁讲噶。咁啊讲翻啦，头先啊选管会主席咧系冯华噶，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4啊，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睇到隔晚美股咧相当急劲啊，跌得啊吓，唔系升得，相当急劲。咁亦都睇到琴日港股啦，亦都真系可以话杀牛嘅事件就杀晒啦。咁一日死咗656只咧牛证啊吓，咁样遭。即系俗语话遭受打靶啦，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Chewy？ 可以话咧，其实楼兼同夜雨啦，咁睇到其实咧，新型冠状病毒咧持续扩散啦，咁再加上咧，油组同俄罗斯嗰方面咧就减产咧就不欢而散啦，咁沙地阿拉伯嗰方面咧就宣布咧下个月增加产量啦，同埋减价啦，咁。原油价格战咧，可以话系咧一触即发啦。咁睇到道指咧，寻日咧个跌幅咧都真系相当之厉害啦。收市嘅时候咧跌超过2000点啦，而呢个点数计咧，其实就系历嚟咧最大嘅跌幅。咁同埋标普500指数咧，一度咧更加咧触发呢个熔断机制啊，即系咧要暂停交易15分钟啦。咁睇到咧成个投资气氛咧，真系相当之麻麻。同埋咧，以目前嘅情况嚟睇翻咧，其实石油价格战其实真系好难。真系一两日真系可以话真系倾得掂啦，咁相信咧短线咧嚟紧个避险情绪咧都系主导翻咧成个投资气氛啦。咁港股嚟讲咧，其实寻日咧都唔系话真系表现得太好啦。咁虽然收市嘅时候咧险守翻25000点呢个关口啦，咁但系寻日美股咁嘅情况之下咧，相信咧港股今日咧都好难独善其身噶啦。咁相信咧都会继续咧受到呢个外围影响啦。咁就算可能嚟紧呢一两个礼拜有啲反弹咧，其实都可能只系一个技术反弹啦。咁大家咧可能咧都要有心理准备咧，可能嚟紧咧都要下试翻咧呢个24000呢个重要嘅心理关口咯。 咁啊 ，Chewy 近排有冇啲低残嘅板块可以趁住低位，散股民可以留意一下咧，后下位入咧咁样咧？ 相信咧，大家咧而家嘅投资策略咧，都系以一个保守嘅策略为佳啦。因为始终恒指寻日咧遗留呢个庞大嘅裂口咧，要回补翻咧，真系唔系一个易事啊。咁如果继续咧，恒指继续可能咧都仍然有机会咧出现一个下行嘅情况咧。咁如果真系投资者咧嚟紧，可能真系谂睇下有冇机会捞底啊，定系点嘅话咧，可能咧首先咧就要避开呢个风险股啦，即系石油股啦。咁同埋咧嚟紧可能睇下啲。板块方面咧，有冇啲可能相对咧，股息偏高一啲咧？可能呢一啲咧，可能首先咧系真系嗰个市有反弹嘅话咧，资金咧相对会流入比较快一啲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Chewy， 我哋下个星期倾啩。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嚟啦，即刻请华梅姐出嚟啊！ 小白 ，Good morning。 今朝咧，我华梅咧就想同各位家长咧讲啊，因为我身边好多家长咧，啲小朋友而家咧就停课啦嘛，但系佢哋又要不停学，不停学习新嘢啦。咁喺屋企可以点做呢？啊，我啲朋友咁样分享，我觉得咧都几可以咧教导到小朋友噶，尤其是咧系年幼一啲嘅吓，譬如系幼稚园啦，嗰种嘅小朋友啦，譬如喺屋企一度。一样可以透过呢一个嘅做家务咧嚟到学习啦，等佢哋嘅身体更加灵活，譬如帮手咧接下衫啊，帮手咧收下衫啊，帮手执下碗啊咁样，你亦都可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同佢咧去学下咧呢一个嘅计数嘅，譬如话咧数下，屋企咧而家有六个人食饭，你啊摆几多对筷子出嚟啊？咁可以計下數啦，甚至乎咧顏色都可以嘅。嗱，你譬如可以教個小朋友，嗱啲衫咧，當你摺埋之後咧，再分類，你將個顏色嚟到分開啦。譬如紅色、藍色咁樣、彩色咁，咁呢啲咧亦都可以一個學習啦，學習佢哋對於顏色嘅敏感度咧，同埋咧點樣去分門別類咯，真係啊，學到嘢㗎。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子女在家不停学，父母教学咧就唔好咁恶啦，知道吗？ 知道未啊，小白同你讲啊， 收到啦，收到啦。 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太古城噶。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嘉龙村嘅第三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角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嘉龙村嘅第三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屯门角。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来回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龙翔道荃湾近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重复多次啦。龙翔道荃湾近住观景台快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城隧入口的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噶。重复多次啦，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城隧入口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咯，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美林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太古城，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问下牵情及喜情计划部门主管钟基尔女士，严重残疾人士生活上面会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佢哋都比较难去独立咁样去社区生活啦，因为佢哋身体上或者智力上嘅限制啦，佢哋喺起居上面或者飲食上面都唔能够独立咁样生活。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哇哇！咁快星期二咧，九点过后咧，我哋咧同样咧都会有咧一位好朋友喺度嘅。咁啊，今朝咧，除咗有彭仔程振鹏喺呢一度咧，亦都有李嘉仁医生喺度。电话旁边有李医生，早晨。 咁多位早晨啊！ 系啦，今朝早咧，我哋继续咧关心一下大家啲健康情况啦。阿李医生有冇啲咩嘅医学上啊，或者喺健康上面嘅信息同我哋分享一下？ 有、血压高咧就系、是、好多人嘅问题噶啦。 系 而家咧，即系好多人听到血压高咧吓、依然系好多人好惊。其实吓咁咪要食药食成世嘅咁样， 系咪咧？ 真系唔使惊，咪当维他命咁样嘅意识去食咯吓、因为血压高系要控制嘅。而家血压高嘅药咧系好咗好多。 是不 是效用好了好少的、即是副作用也都是好少。 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好多人呢例如朝头早呢一起身呢有血压就好像高一点。那么朝头早吃了一些血压药之后呢夜晚就回到工、放了工回到家就低一点啦。那么但是高的怎么搞呢朝头早起身硬是高的。究竟我哋应该几时食我哋啲血压药咧？ 即系高嘅时食啊，定系低嘅时食，定系点样？ 系啦，因为而家好多血压药咧系一日食一次嘅啫。以前咧可能又要食两次啊，有啲食三次啦、啊，咁咧就好难记得噶。咁、但系咁啊，最近咧就系有研究话啦。我哋嘅心肺啊。最危险的时候呢、就半夜的四五点的。 哇即是凌晨的、 是啦这个 是最低潮的。 是。 会不会在临瞓食药呢就会好一点呢、好啦。咁最近呢就在这个西班牙呢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啊做了成六年几三七年的。咁大概有成19000多的病人。差不多是个个都有60岁到呢咁就参与呢一个研究㗎。咁我哋分开嚟有啲呢就好正常朝头早起身就食药啦。所有啲血压药啊咁样。有啲呢就临瞓先至食。 即係两个你要做调查。 係两个就係究竟日头好啲啊 定 係 临瞓前好啲呢 就好啲呢。咁、个成绩咧就出咗嚟啦。如果你系临瞓食嘅话，你控制嘅血压咧系好啲。仲有最危险一样嘢，因为血压高引致到心脏嘅唔妥、包括呢个突然间死亡啊，心绞痛啊，冠状动脉嘅病啊，所谓心脏咧，嗰个心力不够啊，咁等等咧，包括咗中风咧。如果你系临瞓食呢个血压药咧，系好啲嘅。你呢啲咁嘅头先啱啱讲过啲心脏嘅血管危险病例咧，嗰啲问题咧系少咗一半嘅。 如果是这样应该医生会不会都教啲病人都不如选择临瞓前食呢定还是其实因人而异呢应该。 是啦嗱这个呢是所谓第一个研究。但这些研究呢就假如做完一个之后第二个地方有做诸如此类。 是。 但这个第一个出了。 是。 咁我相信咧，实有第二个、第三个研究咧、就继续系做呢个研究嘅。不过咧，即系有一个系咁大型嘅睇住啊，咁样应该咧就有啲料到嘅 、 因为佢哋咧，譬如佢哋话我哋你咁样食药法之后啦，每一年咧都有一个一路测住你啲血压咧。即是一路48小时咁睇嘅唔係话哦你参加咗呢个计划、我哋一年后度一次唔係嘅。譬如一度你呢佢嗰个时间呢係度会长啲、即係要確定咗我哋做呢样嘢呢即係好稳阵。好稳阵啊度得好准咁样㗎。咁、所以话呢个呢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啦、血压药好多係一日食一次你就临 瞓食，咁係啊朝頭早食。因為當然我哋好多時候咧，點解朝頭早食咧？朝頭早起身，你食早餐咧，咁你記得就一齊食埋佢，唔使話唔記得食啊嘛。最怕你夜晚翻到屋企， 好攰啊， 攰啊， 瞓咗 咁啊，瞓咗啦，咁又唔記得食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最我哋想避免呢件嘢嘅。咁啊，亦都系一样嘢咧，以前亦都讲过噶啦。咁、我哋食血压药有咁多种，如果我一开始要食，系食边一只咧？咁、到而家咧都系发觉、最近又有一个好大嘅研究咧、都系觉得咧，所谓利尿剂咧，系最先系应该开始就用利尿剂咧，系降血压嘅。利尿剂咧。又不是貴，效用又很好，但亦都不用怕、一吃利尿劑呢就不是砰砰聲一個鐘頭半個鐘頭之後呢成日要去便小便的 變成尿頻 尿尿啦尿尿啦就不 是這樣的 咁你搞到冇得瞓咁樣啊咁其實就不是的不過呢當然有血壓高就要醫，咁最初一定係照揾醫生噶啦。 啊， 千祈唔好自己去藥房自己買，買咗之後咧效用唔知點，有冇其他我哋要注意嘅咧？ 食嘅份量又唔知點嚇。 係啦，呢啲咧就要尤其特別開始嗰陣時候咧、就要特別小心嘅。 係啦。所以我哋正係啦，正話阿李醫生咧講嗰啲嘅參考啊，同埋嗰啲外國做嗰啲調查啊或者研究嗰啲咧，就變咗俾大家個參考啦。即係究竟你食邊樣先？你係臨瞓前食好定朝頭早食好啊？嗰啲咧，等等，你即係最好遵從你嘅醫生嘅指示咧，就會較為更清楚 啦。嚇，咁啊，呢啲咧就係食血壓藥咧，要自己控制啦，幾時食啊咁樣。啊！边个提你食啊？咁样咧，好啦，有一啲嘢咧就系病人冇得控制嘅，但好简单，但好得意喎。嗱，譬如有啲人女性不幸啦，就有个乳癌啦。咁乳癌最多咧，即系最开始咧，我哋啊切除个肿瘤啊。嗱，切除肿瘤唔系就系咁样啊，喺医务所就咁切啦，一定系入医院啦。 系啊， 咁入医院点解咧？有阵时要麻醉噶，系直情要麻醉，唔系有阵 大手术嚟噶嘛都。 好啦，但呢个麻醉系点样做法咧？究竟系全身麻醉啊，定话局部麻醉咧？好得意喎。因为有好多理论啊，好多研究啊。究竟譬如我用呢一种嘅麻醉方式啊，会唔会做完手术痛嘅痛少啲啊？又或者呢个所谓癌症复发嘅机会又会少啲嘅咧？ 应该唔关事嘛。 有啲咁嘅理论噶，呢度咧就较为深啲咁多嘢。不过咧就系、是、究竟。用呢个局部麻醉啊，同埋全身麻醉去做呢个切除乳房肿瘤咧，系一个研究嚟噶。咁最近咧，亦都有2000多个病人咧参与一个研究噶。咁啊，发觉咧，如果系我哋话翻发嘅机会咧，喺呢2000多人咧翻发差唔多都系有10%噶。无论你是用哪一种方法麻醉，全身麻醉啊，定或是局部麻醉呢，都是10%， 一成 的，是一成的， 会翻发。 痛，痛会不会是局部麻醉，又或者全身麻醉 有分别呢？ 好啲呢，就发觉都是没什么分别。 咁样。 所以是啦，所以话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究竟用哪一种麻醉呢，等我醫生自己去決定啦。 有一個會唔會明顯啲啊？就係、是、局部麻醉同全身麻醉嘅收費係唔同啲。 呢樣嘢咧，呢樣嘢我就唔知啦。每個地方唔同，不過呢個唔係第一個考慮。最緊要呢樣嘢， 最緊要健康， 醫治好個癌症。 係。 好啦，咁啊健啦。喺健康方面咧，我哋話而家越嚟越多。呢、这个肥胖人啦、尤其系年青人啦，喺英美各国啊，包括香港咧、越嚟越多人肥啦。咁啊，如果鹏仔 系点啊，李医生 买外卖 啊， 去啲即系快餐店。 个 快餐店唔系话你想食乜食乜啊，你食个包啊，食个肠仔啊咁样。 佢係有埋話埋俾你聽，你食呢啲有幾多卡路里，食呢啲幾多卡路里，好明顯地講定俾你聽，你有幾多卡路里， 佢攝取咗， 係啦，即係有埋一個所謂 label，係有一個 有標籤， 有埋你食，即係好明顯。 嗯，咁都好啊，如果係我會有警惕啊。 係啦，嗱，究竟呢樣嘢有冇用咧？嗱，喺美國你知道呢個係好大問題啊，嚇肥胖啊，咁啊，亦都係有啲研究最近咧喺美國嘅南部咧，係揾咗好多嘅數字啊，有5000万嘅買嘢嗰啲咁樣咧，係睇下喺呢度咧就係做咗3年嘅啦，睇睇有冇我哋加咗個卡路里標籤有冇幫助咧，有冇食少啲咧， 有冇咧？結果 係啦。佢開始咧啊，一開始嗰時候咧，咦幾好啊！ 嗯， 差唔多有呢個標籤咧，每次買嘢 嚇 係少咗60个卡路里。 哦，真係會有啲警惕性咁，好似嚇。 係啦、嗯，哎呀， 咁啊長期又會點樣咧？真係唔知喎、 啊。嗱、啊，呢一個咧， 係咯， 就係有問題啦。 哦，係，哇，係點樣？讲到咳啊，李医生，哎，小心保重保重啊，李医生。 哎，嗱，好啦，一年之后咧， 嗯， 就似乎食啲卡路里咧开始唔系点理咯、 哦， 又高翻咯。 哇， 咁啊， 嗯， 直至到去呢个差唔多去到3年咧、嗯，都系少咗。 是 23个卡路里嘅啫， 即系少就少咗啦，但似乎就冇喺开始嘅时候咧，嗰个嘅效用个阻吓效用咁显著啦。 冇错啦，冇错啦。 嗯， 咁啊，即系差唔多咧。你话3年内，如果系真系睇住卡路里嚟食嘢咧， 系 咁啊，大概计出嚟咧、 嗯， 都系3年瘦到1磅嘅啫。 哇，咁呢一个亦都可能系有啲心理嘅作用啦，即系开头嘅时候啊。 系啦，三 咁啊，慢慢又固态复萌咁咯。 系啦，你话真系好有用咧，就我就拗我头啦。当然，如果佢200几磅，佢收1磅， 系真系好唔觉啊！真系 好唔觉嘅呢样。所以咧，话俾你听，你食少咗卡路里啲啦，咁样，但系你个坚持。是不容易的， 即是坚持才是最重要的，能够持之以恒，吃一些健康，真的摄取正常的卡路里。 是的，没错了， 这就最好。 所以说呢，我哋即系我哋大家咧，都要为我哋嘅健康努力。 冇错、 啊，太过肥腻嘅嘢咧，太过高热量嘅嘢咧，你真系谂清楚先好先。 冇错，好啦，咁啊，李医生、okay. 你都要唞一唞啦，咳到咁样吓、 啊。好啊，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过啦， okay. 保重下。嗯，多谢你， okay. 李医生， okay. 拜拜。 唔该晒李医生同埋彭仔啊，讲得啱啊。坚持拥抱健康，如果唔系咧，喊都无谓啊！有呢首作品郑俊宏嘅《不要流泪》。 原来年月堆积的感情，可半秒撇清。那些感觉有真心过，如何确定？前承诺多么的真诚，场景遗留物证。离别以后，谁愿翻开未言明的真相内情？如果天空海阔有你想追，离开伤心总会慢慢过去。情感怎可以前世施舍的也别收取，人生都少不免挫折唏嘘，时光深刻的爱录下证据，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静不改的表 情就似与你撇清，那些感觉有真心过如何确定？从前承诺多么的真诚，场景遗留物证，离别以后谁愿翻开未完成的心痛剧情？如果天空海阔有你想追，离开伤心总会慢慢过去，情感怎可以自私，施舍的也别收取。人生都少不免挫折唏嘘，时光深刻的爱录下证据，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 属于郑俊宏阿 Fat 的作品，不要流泪啊！吓，依家咧9:24，气温咧22度，相对湿度咧67%啊！吓，接住嚟咧，将时间交俾啊彭仔同埋 Kason 罗启新讲下咧，今日啊究竟电视有咩睇？ 晨光追踪31。 话咁快咧，我彭仔程振鹏又转个头走翻出嚟啦，同阿李医生倾完偈咧，系时候同咧阿罗先生倾下偈先。电话旁边有罗启生。 早晨啊，程先生。 罗先生 ，Kason， 今晚有咩电视节目啊？港台电视31。 今晚咧就照常啦吓，呢个31咧就呢个4:30喺晚上8:00啊。如果大家想睇下咧呢个时事啊， 系 啊有啲咩最新嘅发展咧，亦都可以留意下噶吓。 冇错。 咁啊，但系咧。今晚去到呢一个日常8:30咧，喂、哎、就可以睇下啦。 咩啊？ 咁呢个新冠状病毒咧喺咧韩国爆发啦嘛。咁咧你知啦，香港人咧由10多年前开始咧就同韩国嗰个关系咧，喺感情上啊，所用嘅家品产品啊，甚至旅行啊、旅客上面咧、多咗好多交流嘅。 冇错啊。 咁究竟咧系呢、這个喺韩国嘅香港人，佢叫做？韩港人，即系咧，对于好多有懒音嗰啲咧，唔熟咗啲咩啊？韩港人啊， 死火， 同埋嗰啲港韩人，佢哋情况系点样嘅咧？又会面对啲咩问题咧？ 即系包括咗系喺韩国度居住嘅香港人， 系啦， 同喺香港居住生活嘅韩国人， 系啦、 哦。 究竟佢哋系有啲咩咧？即系面对嘅嘢系点样嘅咧？咁样， 哦、 即系其实生活习惯都好紧要嘛。即系有阵时候你睇嗰啲即系介绍飲食节目咧， 系， 原来韩国人咧个兜汤咧，大家就怼只铁匙羹落去滗噶咋。 系啊，我都唔知 道。直接入口噶， 我都唔知道原来佢哋可以咁即系亲密噶吓。 friend 咯，人哋嗰啲有晒大蒜冇事噶嘛，应该。 即系佢以为啦。 系、啦，意大利嗰边咧就因为咧佢哋好中意啜面噶。 系 見到又攬啊，咁同埋好中意 gathering 噶嘛。 嚇、啊，咁啊呢啲同嗰個即係各處鄉村啊，個生活習慣咧好唔同咧，亦都喺呢個疫情底下，究竟今天啊仲係咪咁樣做咧？都大家好多啲問好啊，同埋都有所避忌嘅、啊、都。 係啦，咁、另外咧，咁啊嗱呢啲咧，即係喺網上邊咧有好多嘢咧，就教大家點樣抗疫消毒噶嘛。 係。 咁做咗咧。就無妨嘅、但係咪真係有效呢就真係成疑嘅、 但係都做咗先啦係咪 係啦其中一樣嘢你屋企多唔多銀器呀、 啊、冇乜喎 係啦咁用純銀可以製成呢個叫銀離子水嘅我哋殺毒嘅 係咩 係啊銀離子水喎、 有啲似以前呢啲古裝片呢搵支銀針試下皇上我幫你 check 下有冇毒先啲嘢食 系啊，嗰阵时啊，我拆解咗一个朋友啊，佢咧冚亲个头嘛，咁我帮佢碌鸡蛋咧，佢话你有冇银戒指啊？摄入个鸡蛋度咧，可以咧吸啲淤血出嚟嘅，跟住个戒指咧就真系黑咗噶嘛。 唔系啊嘛，咁神怪。 其实咧，后屘我试过咧，唔碌嗰啲淤血咧，就咁搵只银戒指塞落去嘅鸡蛋黄咧，因为鸡蛋咧含有呢一个硫磺啊。咁咧就會嗰、那個戒指面咧就會變咗一個銀硫化銀啊，係黑色嘅。 哦，即係其實唔關嘅淤血事。 係啊， 哇！你好有科學頭腦啊！ 简直 系零，你简直系零距离放学。 好啦，咁跟住咧，咁亦都去睇下咯，食得滋味咧，增强抵抗力咧，有几样嘢咧，我都成日食噶。例如咧，嗱呢个日本嘅味噌啦。韓國的大豆醬啦，中國面豉醬我真的很經常用我嚟煮餸嘅。 但係呢啲係可以增強抵抗力？ 係啊，因為咧係會咧即係分解出呢一個遊離氨基酸啊，同埋腐乳啊。 腐乳都得？ 係啊，即係啲黃豆製品啦，係啊。呢排我興用腐乳茶蘇打餅啊嘛。 我真係唔知道 是啊， 你口味越嚟越真係特別啊。 係啊，喂咁， 你覺唔覺得自己強壯咗咁樣？ 强壮咗，我而家同你讲嘢我都冇戴口罩噶， 死都话强壮咗。 系啊，喂，咁另外啦，咁啊九点半咧睇同唔睇你自己决定啦。 咩？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咧，1918年咧，咁啊即系打完之后咧死咗几百万人嘅。 嗯。 但系之后冇耐咧，有一个叫做西班牙流感，系杀死咗5000万人嘅吓。 哇！真系好可怕。 系啊。 咁啊，呢一个系咩节目嚟？ 九点半咧，呢一个叫做流感夺命5000万，佢唔系攞你命3000啊，系流感夺命5000万。 我谂呢啲嘅片集咧，就唔系话攞嚟吓你嘅，而系等大家咧，即系借股就可以鉴金啦，即系睇下而家可唔可以咧，喺咁嘅疫情之下咧，可以偷到桥，又或者系有所警惕啦，系咪？ 嗯，冇错。 咁我哋今朝嘅介绍到呢一度先啦，都系港台电视31今天晚上嘅选择，多谢罗启新，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大跌超过7%，道指暴跌超过2000点，创2008年以嚟最大单日跌幅。沙特巨报发起价格战，令到油价断崖式急跌超过20%，加上新型肺炎疫情打击，引发恐慌性抛售，美股开市已经大泻。标普500指数急跌7%，触发三大指数暂停交易15分钟。大市恢复交易之后，跌势一度略为收窄，不过美市跌势又再加剧。道琼斯指数收报23851点，跌2013点。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人确诊新型肺炎，当中17人都嚟自湖北武汉。湖北除了武汉之外，连续5日未有新增确诊病例。北京和广东就各有1人确诊，都是输入病例。全国至今累计80754人确诊新型肺炎。另外，新增死亡病例有17宗，全部来自湖北。意大利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隔离措施适用范围扩展至全国，包括禁止公众集结。措施自当地星期二起生效。总理孔特发表电视演说，表示民众最好留在屋企，除非在工作上或者家庭方面出现紧急情况，否则不应该外游。他说希望有关措施能够在疫情之下保护到社会入面最脆弱的一群。他宣布全国所有体育项目包括足球赛事暂停作赛。意大利在当地星期一增加97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460人，全国累计确诊个案超过9100宗，比对上一日增加近1800宗。意大利在确诊个案和死亡人数方面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再次指导前线远程炮兵部队的火力打击训练，以检查部队的军事应对打击能力。有关训练昨日进行，报道说金正恩下达射击命令之后，远程炮兵部队一起开火。金正恩对训练结果表示极大满意，指出炮兵的威力就是北韩军队的威力， 又说主体革命武装力量建设路线的第一重大任务是将人民军炮兵武力建设为任何人都惧怕的世界最强兵种。北韩昨日早上在咸镜南道宣德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三枚不明飞行物，是时隔一个星期再次发射飞行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105.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6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2升3.8，中国平安84.45升3.5，友邦保险71.8升4，阿里巴巴196.6升3，中国移动59.05升2.5，汇丰控股48.8升5，华夏沪深345.95升1.05，融创中国是41.35升1.5。工商银行5.27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03.54，瑞士法郎0.932，澳元0.658，加元1.364，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4，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39。日经平均指数报19,606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5,420，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2.23美元，卖出16,67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隧去香港啦，即系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亦都影响埋观塘道去东隧方向挤塞，龙尾开源道回旋处噶。重复多次啦，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东隧咧就挤塞，龙尾开源道回旋处。咁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西湾河文娱中心对出噶。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中快线有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西湾河文娱中心。龙翔道来回方向都有意外噶，咁先讲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快线啦，咁车龙排到去蒲岗村道噶。龙翔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蒲岗村道桥底。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喺蝴蝶谷道噶。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在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蝴蝶谷道。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的坏车呢就拖走了，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生接触毒品之后咧，身体暴瘦、尿频，严重影响佢嘅日常生活。 大家好，我系阿生，我都系一个过来人，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你都可以重新活出自己嘅人生。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与你同行抗毒。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人和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翻到嚟朝早九点四十分嘅时间，我的享乐时代，阿欧你好， 系你好，系啊，请埋芭比出嚟先啦， 享乐时代有芭比、哦、 ，Hello，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 早晨啊，系芭比喺度啊，啱啦，享乐时代一定咧买嘢我哋 系啊， 网购啊谂住， 但系咧芭比啊，喺你讲享乐时代之前咧，我今日咧睇到一则嘅新闻咧，好啱同你讲啊，就系咧话依家网购咧，因为嗰啲春天啊，好容易咧沤嗰啲虫啊或者曱甴卵出嚟啊，咁咧就会喺嗰啲咧网购嗰啲纸盒嗰度咧附送埋去你屋企啊，所以咧你下次咧拆呢个包裹啊拆礼物嘅时候咧，都 check 个纸皮盒咧有冇嗰啲虫卵喺度啊，如果唔系都即系搞到成屋呀，即系一间屋都是虫啊，真是麻烦啊！ 我听你咁讲，我都会特别注意啊！真系， 咁今日系咪网购系列啊？都系。 都系嘅。咁啊，讲我近来咧买咗一样嘢翻嚟，我自己觉得几好用嘅。 是咩呢？ 嗱，我估小白同我一样呢，都鍾意会尝试一啲唔同嘅食物啦。咁、 啊、 我自己屋企楼下呢就是、有一间日本超级市场嘅。咁、 啊、 我都鍾意喺嗰度买一啲日常嘅食物啦。咁、 啊、 近来呢就是、因为呢即係、就是、大家你知啲食物呢咪之前都抢得好紧要嘅，大家、 啊啊啊、 各样嘅食物啦。 米呀、啊、咩都系啦。 其实各样都是的，即是大家看到的大类就即是固之然知道啦。但是呢其实有一样东西呢早排呢都挺多人买的，同埋都 keep 住是会买的，那就是鸡蛋啦。 哦，是哦。 是啦，因为可能因为呢大家不知道是觉得鸡蛋都顶到肚饿呢，同埋容易、啊、即是煮熟呢，所以都多人买蛋。 同埋成日呢在、煮不同烹调的时候呢都会用鸡蛋去到做拌菜啊，或者去到调味啊、嗯、一起煮咁样啊。 冇错啦。咁由于呢即係经常呢都买唔返我原先想买嗰个品种嘅蛋呢，咁、 啊、 我就尝试咗买好多唔同品种嘅鸡蛋。 鸡蛋你都要享乐时代。 嗱、嗯、你知啦，日本其实有好多唔同产品。 產地嘅雞蛋噶嘛。咁啊，除咗話佢個殼嘅顏色唔一樣之外咧，咁、味道嘅更加唔一樣啦。 有啲啡啊，有啲白啊咁樣噶嘛。 係啦，嗱，即係有啲係咯，啡啡地色，有啲淡肉色啦，有啲白色啦，有啲米色咁樣啦。咁咧嗱，我以前屋企咧都比較中意食日本嘅蛋嘅。咁、但係因為買唔翻平時嘅嗰個品種嘅時候咧，咁喺烹調上面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嘅難題啦。就係咧嗱，到底嗰隻蛋？原先可能你買某一個產地的蛋呢，你我當你烚雞蛋咁計啦，你可能只需要可能烚一兩分鐘呢就可以 OK 㗎啦、 因為你慣咗嗰隻嘅品種嘅雞蛋， 係啦，就係、 是、 烚咁耐嘅啫，咁但係咧，原來你轉咗產地嘅蛋咧，由於佢嗰個蛋黃啊、蛋白啊等等咧，即係嗰個份量都唔一樣咧、以至到咧你烚蛋嗰個嘅烚出嚟嘅口感啊，或者係嗰個生熟程度咧，原來都會有改變嘅。 有冇覺得冇咁好食啊？但係你自己 其實就會嘅。咁於是乎咧，我就屋企有一個咧新買翻嚟嘅烚蛋神器。 係、我以為咧，我以為佢係講咩咧？喺網上面買雞蛋啊？ 呢、這個我唔敢啊！ 原來係烚蛋神器。 神器 啊！ 神器，真系要睇睇究竟点样可以烚到只靓蛋出嚟吧？ 系咯， 呢只蛋咧就好笑，因为其实我都以前比较中意做啲西式早餐嘅，有时赶住出门口咧，尤其是早翻工咧，我就会烚定啲鸡蛋咧，就带出嚟顶肚饿咁样嘅。咁、所以咧，对于烚蛋呢样嘢咧，我自己都有啲讲究嘅。嗱，例如到底你想食半生嘅蛋啦，半熟嘅蛋啦，入边咧系 硬生 嘅蛋黄， 有咩分别咧？ 哦，其實係嗰個蛋黃嘅流質程度咯，係、啦，即係其實得講個蛋黃嘅啫。咁到底個蛋白你又想係咩嘅口感咧？硬啲啊，軟啲咁樣咧？咁咧，坊間咧，我上次去日本嘅時候咧，就買咗呢一個咧，就係、叫做烚蛋神器。佢其實咧就係、好似一個咧，你當一個温度計咁嘅感覺啦。佢都係會因為咧預熱。咁咧，而就感覺到咧，佢大概嗰只蛋咧，嗰個嘅生熟程度嘅。嗱、咁我覺得呢件事好奇怪啦，因為我就一路就諗啦，呢一個嘢嘅運作應該就係睇下你煲水煲得熱唔熱啊。係 啦，因為我喺100 yen 店咧，其實都見過類似咁嘅嘢啦。咁佢咧就你啲雞蛋抌咗落個煲度啦，跟住佢抌埋嗰嚿咁啊，聲稱嘅温度計嘅嘢啦。 係啊， 跟住你又睇佢變顏色，變到邊個位咧，佢就話俾你聽。而家係半熟啊、全熟啊，而家係七成熟啊咁樣。 係。 咁但係我自己試過咧。又唔係次次 work 嘅喎， 其實呢嚿嘢咧，我屋企都有喎，但係咧， 你有冇用過？ 我又覺得唔係次次 work 咁唔緊要啊，但係咧，因為佢都有啲 次次唔 work 都好緊要㗎啦， 唔係佢係塑膠成分啊，嗰陣時擺落去 我哋跟住釋放， 係啊，我有少少驚， 又驚有異惡英， 即係講就話咧係呢個叫做叫日本方面嘅一啲資訊啦，但係我自己都有少少驚，因為。连埋隻蛋，虽然隻蛋你会剥壳啦吓，先 Barbie。咁我有少少，不过你嗰个就得意啲 ，cute 啲，我觉得啊吓，呢、个烚蛋神器。 其实咧，同你哋讲嗰样嘢咧系类似嘅，而且功效都系一样嘅。不过咧，我自己试过咧，嗱，我 so far 试过十几次咧，我都觉得系 work 嘅、可能我要求唔系好高啦，即系唔会话真系做到话要温泉蛋嘅效果啊，又或者个口感要点啦。我纯粹系睇下佢到底硬定系唔硬，因为我就中意食啲比较熟啲嘅蛋黄嘅。 你中意食熟噶？ 系啊。 哎呀，唔使争啦，几好啊！ 系啊， 我食半生熟噶， 我蛋黄唔食， 你哋要求 太严 格，所以嗰个指精准度去唔到你哋个要求。 系啊，我中意啜嗰个蛋黄啊。 哦，咁啊，日本料理通常都系咁嘅，嗰个温泉蛋系喺好多日本料理都会出現。 都系嘅，都系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就因为转咗唔同品种嘅蛋咧，我就尝试呢一个烚蛋嘅神器咯。我又真系望屎望娘喎。 系。 系啊，即系、我自己，譬如整硬身嘅蛋啦，或者想整啲半熟嘅蛋咧，攞嚟可能拌住饭食啊咁样啦，我都觉得 OK 喎，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对于一啲咧可能唔系好识得掌握嗰个烹调时间嘅人嚟讲咧，呢、一个嘅神器都几得意，因为我自己初初成日以为咧，佢系衡住个温度，即系个煲水嘅温度咧，而去断定佢到底嗰只蛋得未啦。 我都以为系啊。 咁但系咧，当我发现咧，每一次个时间咧都真系有差别噶，佢个差别咧即系最多咧嚟讲系去到40多秒噶、即系譬如话有时咧系可以喺譬如2分多鐘就已经 OK 嘅，咁有时候去到3分松少少。咁先得咯， 系咪啊？咁神奇， 煲水嘅温度事嘅， 系啊， 系因为我都系开嗰个中火。 咦？ 嗯， 咁要试一试、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几得意嘅一个玩意嚟嘅。 哦， 這個我真的可以試一試。你有沒有試過不同譬如日本蛋、啊 嗯、 有沒有試過泰國蛋、啊、 沒有，我全部都是吃日本蛋、 啊、搞錯啊你 那可能 試多一點、 啊、試一下不同，可能那個撒蛋神器出來的效果又會有少 少不同、啊、要再回家做實驗才行， 試多幾次，試那些什麼初生蛋啊、美國大蛋啊， 好有研究啊小白，原來你是蛋方面 雞蛋方面、啊、你要吃到有些雞蛋是你想吃大隻的就未必有味、 嗯、 你想吃很香蛋味的呢，你可能有時候要買一些、初生蛋啊那些呢，那蛋味就很濃郁的。 我就是減肥那排呢或者想粗野那排呢就不斷吃烚蛋，跟住就將個蛋黃就可能不吃啊或者吃這樣，這個都是很多那些健身人士的方法來的，那也都比較天然一點啦、嗯、你始終吃那些健身奶粉吃得多又會燥啊， 跟 住又、對自己的、腎又不是那麼好，所以就這些就純天然一點啦。不過阿 Barbie 這個烚蛋神器都值得推介一下 喎、嗯、喂都可以找埋呢這些烚蛋神器，它不是主打個雞蛋市場的，你估那些鴨蛋啊鵪鶉鵪鶉蛋鵪鶉蛋真的不知道 work 不 work 喎，等我試一下先，可能做啲呢即係發覺，咦？指證佢唔得嘅，咁我啲實驗。 咁你都可以有個 report 俾翻人，即係參考一下。 咁我翻去試完，下次話你知。 可以，好喎，唔該曬你啊嚇。好啦，拜拜。 拜拜。 しようもないくらいに不安で眠れぬ夜は夜空に輝く星たちをそっと数えてたいつも強がっているけど 首嘅作品啊，嚟自呢位歌手星星 Rabbit。You may not Suzuki 啊，夢之言就 咁啊，有一則咧特別嘅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講翻啦嚇。東區走廊啊，西行往中環方向啊，近住嘉華國際中心嘅中快線咧有交通意外啊嚇，嚴重擠塞，龍尾咧去到外東村嘅。咁啊，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啱我啦。啊，作为一个爸爸，最中意同啲小朋友倾下偈嘅。请下小朋友出嚟先，佢叫司徒景俊啊，景俊早晨， 景俊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好精灵啊！ 几多岁啊，景俊你？ 六岁 系咪啊？六岁喂，而家唔使翻学喎，喺屋企有冇偷懒啊？ 哇，好呀！咦，唔好争电话字， 唔准嗌交噶嗱， 爸爸出嚟， 企翻好，放翻低只手先。嗱，喺屋企唔准嗌噶， 系 做到隔篱邻舍噶。 好，系时候出动啦， 镇定啲，冷静啲，深呼吸。深呼吸，系啦，唉，系啦，乖翻啦， 系定还是要妈咪出嚟掌舵下个局面先吓？ 系 你好啊，司徒太太，早晨， 系早晨啊， 系啊，咦，你嘅公子打个电话嚟，想点只歌俾阿妹妹听，其实都好有心，系咪啊？吓， 系啊，你 讲 啦， 讲得啦，系咪啊？又 系啊，你仲 讲 咩 ？Hello， 系啊， 系哥哥，唔争电话啦咩？ 啊， 唔争电话啦咩？ 剛才做咩喺度嗌交啊？争嘢啊？ 唔系，佢啱啱咧想咩讲？ 吓， 咁抢部电话讲。 嗯，但系都唔准咁粗鲁噶，下次知唔知啊？下次咧要细细声同佢讲，知唔知？ 冇闹佢啊！冇闹佢啊！ 唔可以闹人，因为唔可以闹人啊！ 大声唔系代表恶噶，啱啦啊！咁下次再有礼貌啲，好唔好？好啦，有啲乜嘢想同翻妹妹讲啊？你？听紧。 冇 啊！ 突然间冇头先， 妈妈，妈妈， 哦 ，Susan， 佢话因为而家放假咧唔出得街，咁佢想点首歌俾妹妹听，开心下。 哦，都系妈妈讲得好，可能之前 brief 过噶，啊拎住个电话可能紧张啊，系嘛，景俊， 系咪啊？ 系嘛？ 系啊，系啦， 系啦。 咁啊，妹妹喺咪旁边啊？我想问妈咪吓。 喺唔喺度？佢先就想同你哋倾偈，所以入声喊咯。 好啦，我哋俾妹妹倾下偈先啦。妹妹叫咩名啊？ 好啦，嗱啦，阿生，早晨哥哥，小哥哥咩？小哥哥揾你倾偈喎。 系啊，妹妹，早晨啊。 Hello。 早晨啊。 喺度啊。诶，得噶啦，早晨呢啲在心中啊， 开始客气系嘛， 在心中啊。 其实咧，即系透过呢个电话咧，我真心咁样感受到咧，做家长咧，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真系辛苦嘅，因为喺屋企咧可能要逗住两个细路仔啦，咁啊两个细路仔即系发脾气又好，即系氹佢哋做功课又好，咁样哇，真系咧劳心劳力啊，所以都要向咧天下间嘅家长们咧致敬，系咪啊，小白？ 都想问下妈妈咧，嗱，而家即系两个小朋友喺屋企啦，咁啊又唔使翻学啦，有冇啲咩？咩办法可以成日同佢哋玩住啊？喂，如果有啲法宝可以同我哋啲听众分享一下，得唔得？ 可以， 嗯， 冇嘅，因为我有一个咧就系六岁，一个就三岁， 系 咁咧，咁喺屋企有时乖起，即系有时比较乖少少啦，哥哥就会教阿妹妹做个功课啊， 哎呀，好乖、哦， 系啊，咁就。我就会搵啲有时得闲同佢哋整下啲面包啊，整下嘢食咯，就同佢温下书啊咁咯。 哦，亲子厨房 系啊， 系嘛？咁整完出嚟，佢哋食系咪特别开心咧？你又觉得？ 系啊，因为佢哋有份一齐整啊嘛， 系咯， 咁就会就好就好好味啊咁咯。 系啊，又唔使惊佢哋偏食啊嘛，系咪？ 系啊， 系啦，咁又有啲薄饼仔嗰啲就可以食啦，系咪？咁非常之好喎、啊，嗱，好啦，妈妈有啲咩最后嘅说话想同翻自己啲小朋友讲，系咪叫佢乖，俾心机读书先？ 系啊，最紧要开心温书就 OK 噶啦，我系啊。 啱啱听啊，最紧要佢哋开心啦，咁啊，分数嘅嘢有阵时啊，唔好追得太紧啊！香港咧本身压力都大噶啦，系咪？ 系啊，好啦，咁啊一齐听下歌放松下啦。记住咧，一路听歌一路跳舞，因为好多细路仔都好中意呢一只歌噶、哦，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呢个啊吓， 《冰雪奇缘》 系《冰雪奇缘》嘅主题曲啊，《Into the Unknown》啊吓。咁啊，一齐听下歌好唔好啊吓？ 唔该晒， 好啦，拜拜，影俊，拜拜， 拜拜，小哥啦，拜拜。 小朋友真系好得意，细细声讲拜拜哥哥啊！你要捉佢个声音先至得嘅，系咪？ 明嘅，明嘅。 I can hear you, but I won't. Some look for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There's a thousand reasons I should go about my day.And ignore your whispers, which I wish would go away. Oh, oh. You're not a voice. You're just a ringing in my ear. And if I heard you, which I don't, and spoken for, I fear. Everyone I've ever loved is here within these walls. I'm sorry, secret siren, but.I don't need something new. I'm afraid of what I'm risking if I follow you into the end.'Cause you've been keeping me awake. Are you here to distract me so I make a big mistake? Or are you someone out there who's a little bit like me, who knows deep down I'm not where I'm meant to be?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ngs to 听呢首歌《Into the Unknown》嘅时候，可能谂翻起 Oscar 啦，好震撼嘅场面啦，系啦。小朋友咧听呢只歌咧，梗系喺屋企一齐同屋企人一齐唱啦，系咪？好啦，转头欢迎翻嚟，我哋听日再见，拜拜。